年滿21歲，以及係喺緊接提名前嘅3年內，通常喺香港居住嘅選民。提名表格必须得到有关选区的10名已登记选民签署，每名选民只可以签署提名1名候选人。18区的民政事务专员已经获委任为选举主任，他们将会处理辖下选区的候选人提名和其他选举职务。获提名人士需要在提名期间亲自将提名表格和3000元选举按金送交选举主任。天气方面，覆盖华南的高空反气旋正为该区带来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炎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或者以上。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7度，听日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六大致天晴和炎热，星期日和重阳节有骤雨，风势较大，天气稍凉。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10点，升67点，总成交金额625亿6000多万。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25.2升2毫，盈富基金27元升1毫，汇丰控股58.85跌8毫，友邦保险74.6升2.5毫，美团点评82.4升9毫，中国平安90.7升5毫，百威亚太29.6跌1毫，建设银行5.99升1仙，中国移动65.75升6毫，恒生银行167.9升6毫。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2，英镑9.66，瑞士法郎7.85，澳元5.271，加元5.884，新西兰元4.934，欧元8.598。每百日元兑港元7.32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1.165。日经平均指数报21,341点，跌436点。港金现价报14,010元，升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2.76美元，卖出1,503.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先同你讲九龙区先啊，旺角道交通灯由于有紧急维修啦，咁而家车辆沿住旺角道东行，只可以左转去弥敦道深水埗方向啦，不能够直去咧西洋菜南街、通菜街同埋洗衣街，咁亦都不能够右转去弥敦道尖沙咀方向噶，咁车辆咧就要改道行驶，咁一带交通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嘅情况啦，咁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中环广场，西行咧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咧排到去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咁只系收费广场对出比较车多啦，东隧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咧排到去北角警署。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啦，去翻皇后大道东方向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纪元。南塘道上山车龙排到去成和道近住跑马地警署对出，咁东区走廊西行落中环啦，近住维园道落桥位车多，龙尾就喺海丰园。皇后大道中近住砵甸乍街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花园道口。喺九龙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太子道东近住油站对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啦，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慢车，龙尾就喺亚街路街。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新洋菜南街一段挤塞，龙尾就窝打老道。咁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咁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6:10，听朝日出时间咧系早上6:15。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咁即系乜？ 通识是个好东西啊！ 高等教育就唔系净系获取知识，系你点样应用嗰啲知识。 宽带拉嘅盒，打开咗盒之后咧，所有唔好嘅嘢全部出晒嚟。 独立喺呢个四九年之前唔系一个坏名词，系一个革命词。 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刘天赐、马恩赐、马鼎盛、林佩里、岑日飞、邓达志，仲有嚟自各方嘅专才，晚晚同你讲东讲西。 有同事被人盗用银行户口啊！喺电子世界，账户同个人资料同屋企锁匙一样咁重要。联上 WiFi 或用公用电脑做网上理财，等于将锁匙周围摆，人哋偷咗你嘅资料，咁做乜都得啦。所以无时无刻都要保护好数码锁匙，仲要定期更改密码。 数码 key 睇紧啲。以上资讯由香港金融管理局提供。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哋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嘅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啊，冇人需要辞职噶，你以为咁样嘅道歉有用嘅咩？ 我哋都希望社会安静落嚟，唞一唞。 香港人唔收货，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咗一个报警天堂， 唔好让呢个政治嘅仇恨放晒落我警队嘅同事度。 我唔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点解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改成咁，系因为我哋嘅制度。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嘅人，我们与恶的距离系咁接近嘅， 唔好做一啲会伤害香港嘅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咧，民意系会逆转嘅， 我哋会失去自代嘅利益。 我哋真系喺一条船里边嚟嘅，我哋唔系敌人嚟嘅。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 2019年10月3号的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大家好，我是陆宇光。反修例运动已经是发生了，延续了超过100日的了。都见到在示威的现场，示威对于警方都作出了不同程度的一些抗争武力的行为。咁而警方咧就因应住呢啲嘅示威者嘅行为咧，都用上咗唔同嘅武力以至武器咧去到应对。大家都仲会记得，就会譬如话系用咗一啲嘅催泪弹啦，用咗一啲嘅橡胶子弹啦、海绵弹啦、布袋弹啦，以至咧出动水炮车等等嘅呢啲嘅武器咧去应对示威者。咁但系呢啲嘅武力啊、武器究竟系咪适合咧？而应对咧呢个方法咧，亦都系咪符合比例咧？成为咗近期嘅一啲社会讨论嘅焦点，亦都系好多人咧就系觉得系有争议嘅地方。咁而家咧，其实警务处咧有一个嘅程序手册咧，就列出咗咧，其实警方遇上咗乜嘢程度嘅对抗行为咧，就用一啲嘅乜嘢嘅武力方法咧去到应付。咁其实而家咧就将呢个遇上嘅对抗程度咧分成6级嘅，咁而咧亦都系详细列出咗咧，即系每个嘅抗争程度咧系会用乜嘢嘅武力咧去到应对。咁而咧就近日咧喺网上面就流传咗一份声称系警务处修订咗嘅呢个程序手册，咁亦都讲里面都讲到话咧系一啲嘅新嘅武器咧都加入咗呢个嘅程序手册入边，而亦都咧系对于一啲嘅对抗程度嘅定义咧，亦都作出一啲修订。讲紧乜嘢咧？就系话譬如话遇上一啲嘅对抗者系用上致命武力攻击嘅时候咧，警方咧系会使用枪械嘅。咁但系咩叫致命武力攻击咧？咁而家咧就见到流传咗嘅版本就系话咧，就系、是、以殴打行动咧本身系话以殴打行动咧意图引致他人死亡或者系身体严重受伤。但系新修订嘅版本咧就见到系以殴打行动引致或者相当可能咧系引致他人死亡或者身体严重受伤。咁即系话咧，究竟警方是不是考虑到那个的对抗者的意图呢，就成为了一个修订的情况在这里。咁至于呢，就是在遇上对抗者是有暴力攻击的时候， 咁究竟警方又用乜嘢嘅武器去到应付呢？咁以往嘅版本咧就系话咧系强硬嘅拘押同控制啦，以及咧系中级武器，包括警棍等等。咁见到咧流传嘅新修订版本咧，就见到除咗强硬拘押控制之外咧，仲加上唔同嘅催泪剂装置，包括系胡椒喷剂啦、催泪弹啦、催泪水剂啦等等。以及咧就喺呢个武器嗰度咧，就系、是、除咗警棍之外咧，就加入咗譬如橡胶子弹、布袋弹、水炮车等等呢啲嘅武器。不过咧就将呢个嘅定义咧，就从中级武器咧就改造成为低杀伤力武器，即系话咧将呢个警棍啦、呢、這个橡胶弹啦、布袋弹等等咧，都定义为低杀伤力武器。咁好多而家坊间嘅评论都讲紧就系话，其实呢个修订咗对抗者嘅武力嘅定义，究竟系咪容许咗警员可以系更加大嘅空间去到使用佢嘅武器呢？咁至于将好多嘅新型嘅武器加入去，同埋咧将警棍啊、将呢个嘅布袋弹啊、呢个嘅橡胶弹等等，都定义为低杀伤力武器，又系咪合适呢？咁就今日咧见到传媒报道咧，里面有好多嘅讨论。大家点睇呢？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下。转头咧，我哋会访问一下警方嘅代表。 今日新闻追踪， 2019年10月3日朝早10点，因为占中案被判囚8个月嘅社民联副主席黄浩铭以及立法会社福界议员邵家臻刑满出狱。邵家臻 坐监呢？唔係一件浪漫嘅事，但係亦都唔係一件咧係需要咁恐懼嘅事。只要我哋唔害怕呢一個囚固嘅話，我哋就會喺囚固裏面得到更大嘅力量。 喺荃灣中槍嘅中五學生被警方落案，控告一項參與暴動以及兩項襲警罪，下晝提堂，佢目前仍然留醫。下午1点，警方据报修订程序手册第29章的武力使用指引。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担心警察滥暴情况会加剧。 如果警队而家唔单止垄断了香港的武力使用，还垄断了武力使用之后的解释权，那香港很多人害怕了。 3点，建制派成立禁蒙面法推动组，建议政府参考加拿大模式立禁蒙面法，只是针对参与非法集会以及暴乱的人士。召集人郭佩凡： 加拿大的禁蒙面法其实就是比较宽松的，主要刚才我都讲了，是针对非法集会和暴乱是禁止蒙面的，而是有很清晰的豁免条款，包括如果是工作原因、医疗原因、驾驶原因的话，其实都是可以豁免的。 自由風。而家嘅時間係下晝嘅5点16分啊！講緊嘅就係、是、今日咧，有啲傳媒報道咧，就係話警務處咧就修訂咗佢哋嘅程序手冊。呢個程序手冊咧就講緊係遇上唔同程度嘅對抗嘅時候咧，警方咧可以用乜嘢程度嘅武力同埋武器嘅。咁見到咧就新加入咗咧就係唔同嘅武器，包括係橡膠子彈啊、布袋彈啊等等。咁但係見到咧就係將警棍啦，以及係橡膠彈、布袋彈等等呢啲嘅武器咧，就定义为低杀伤力武器，而对于对抗者嘅一啲嘅对抗程度嘅定义咧，亦都系有啲修订嘅。咁今日咧喺坊间好多嘅讨论，大家点睇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我哋咧电话旁边咧就有警方嘅行动科高级警司汪威顺。汪威顺你好， 系你好啊，主持人。 可唔可以同我哋确认下咧？究竟警方系咪修订咗呢个程序手册咧？同埋几时、点解作出呢个修订咧？ 哦，咁其实咧，我今日嘅报章入边咧，我哋警方都留意到咧，坊间流传咗好多信息噶，唔同报章啊咁样。咁由于呢啲相关嘅指引咧，同我哋嗰个行动细节同埋个效能咧，系非常有关嘅。咁咧，我就首先我就唔会评论相关嗰啲文件到底系真定假啦，个真确性啦。咁咧，但系咧我想就住大家咁关心呢件事咧，就喺呢度趁个机会咧，少少咁样同大家讲解一下。就 咁變咗大家咧喺呢方面明白多啲， 好啊，請講， 但更加會少啲咁樣嚇。咁、其實咧，我哋一路以嚟咧，警隊都會不斷咁樣去睇下邊啲唔同嘅裝備啊，就住我哋嘅行動上面咧，會唔會係更加方便、更加有效咁去達到我哋嘅行動目的嘅？咁啊，我哋都會定期咁樣去檢討啦，希望咧引入一啲更加好嘅裝備咧去服務我哋市民啊，令到我哋嘅工作咧更加順利嘅。咁啊，當我哋去檢討引入嘅期間咧，其實都唔係講緊話一朝一夕，係講緊係需要一段好長嘅時間去理解呢個裝備嘅好處啊，跟住咧介紹俾我哋同事點用啊，令到我哋同事識得用啊，跟住去到最尾咧呢個裝備落實到底入佢個層次啊，咁啊講到話今日啊大家提個信息就係嗰、那個武力層次啊，或者你哋講嘅武力選擇啊上面一個考慮，咁我哋就話一個武力嘅階梯啦，咁啊變咗正式咧就啲同事咧會知道喺一連串嘅武力嘅唔同嘅裝備入邊咧，其實我哋係喺唔同嘅情況可以揀選一啲咩嘅裝備去使用咯。咁過去嚟講咧，我知道大家都好關心啊，頭先你都會提到一啲中級武力啊，或者係一個低殺傷力武器啊咁樣。咁呢啲一切一切咧，其實都係講緊我哋點樣去優化我哋嘅服務，去俾人哋知道更加貼切，更加去清晰。或者甚至是更加嚴謹咁俾我哋嘅同事咧知道我哋用緊嘅裝備係用喺邊方面嘅，咁變咗佢應用上面咧會更加準確啊，同埋係更加理解到出嚟個效果係點樣咯。 咁可唔可以確認其實係修改咗程序手冊？ 其實咧修改程序手冊係嘅，我哋係有修改程序手冊嘅。 可唔可以講埋時間啊？係幾時得唔得？ 呢、這個行動上面我又唔方便講啊，咁但係頭先我都講過啦，唔係話一日就係、某一日去修訂嘅，而係我哋當尤其是引入武器嘅時候咧，其實我哋要一連串嘅檢討檢視邊樣最好引入。加入訓練，跟住俾我哋同事真係識得點用，跟住咧就喺一個適當嘅時機咧，就推出嚟俾所有嘅同事都清楚，依家成個警隊咧係用緊呢啲咁嘅裝備咁樣咯。 OK， 咁不如我都同你講下坊間流傳嘅一啲程序手冊嘅修訂嘅細節啦。因為見到咧，譬如話警方遇到一個致命武力攻擊嘅話咧，而家嘅指引咧係話可以使用槍械嘅。咁但係對於嗰個致命武力攻擊嘅定義咧，見到坊間流傳嘅版本咧就係有修改嘅。以前咧就叫做以毆打行動去意圖引致他人死亡或者係身體受傷，而家修改到咧就係以毆打行動引致或相當可能引致他人死亡或者身體受傷。係咪有咁樣嘅修訂？而咧呢個嘅修訂會唔會讓咧警員就不需要再去到考慮對抗自己嘅意圖，而可以更加大的空間去使用槍械呢？ 如果你話就住報章上面一啲文件上面嗰個用字啊，我討論個用字啦，咁反而我就因為我唔能夠確定到嗰個文件嘅真確性啊，咁你叫你同我講話啊，佢嗰個文件咁樣啱唔啱咧？我哋又比較複雜啲嘅，不如我同你展述一下，我理解到頭先我聽到咧，你就話一個係講緊意圖係嘛？ 係， 另一個係就係講緊係。 引致或相当可能引致，这个是坊间流传的版本。 据我理解啊，如果是真的用到这两样东西的分别呢，那我要看下去就是说一个意图，我作为一个警务人员是不是真的观察到一个人的意图先？即是如果我是观察到一个人的意图的，我就会可以做到我的決定咯，但似乎咧，我哋即係邏輯上俾我哋睇得到咧，我要觀察一個人嘅意圖咧係比較困難，甚至咧個準確性會低啲。但如果我哋依家講緊你頭先講緊後者，就係話引致，咁即係話佢可能做一啲嘢去引致啦，係嘛？咁我哋睇到一個人嘅動作咧，係比起睇一個意圖嘅觀察咧，會更加清晰嘅。咁如果你俾我去選擇咧，後者會係一個更加清晰。或者是令到人哋更加容易理解嘅一个字眼，咁变咗理解上面啊，应用上面会好啲咁样咯。 咁因为大家都而家都关注即系警员咧系使用实弹枪嘅情况啦，其实可唔可以话而家个新嘅修订系让咧警员使用实弹枪嘅空间系大咗？ 依家个新修订让我哋警员使用个核即係用枪嘅空间大咗。其实咧，用枪嘅指引咧係冇变嘅。 好似琴日我哋喺記者招待會我都講過，用槍嘅指引咧，我哋警方由頭到尾咧都係有三個原則，咁就由頭都冇變嘅，就係話我哋去保護我哋自己或者一個人嘅受到嚴重嘅傷害或者係致命嘅傷害啦。第二係講緊係拘捕一啲啱啱干犯咗一個嚴重罪行啊，又企圖逃走嘅犯人啦。第三係講緊係平息暴亂咁樣。咁呢三個指引完全冇變。咁其實你講緊個武力嗰、那個，頭先你講話個層次啊，嗰、那個新嘅推出咧，其實係講緊我哋講俾啲同事聽，有一啲邊啲係新嘅武器提進出嚟。其實呢方面咧，喺今次我哋嘅近日啊，唔同嘅公眾活動入邊咧，其實就已經係做咗呢個修改，因為呢啲修改咧，我哋引入嘅裝備其實係講緊之前可能係佔中期間啊，或者係其他大型行動入邊，我哋都發覺有咁嘅需要去引入一啲更加好嘅裝備俾我哋同事應用咁樣咯。 好，頭先講完就係、是、遇上最高級別嘅對抗程度，即係致命武力攻擊啦。遇上第二高級別嘅對抗程度，即係暴力攻擊嘅時候，咁咧而家流傳嗰個版本咧，就係、是、引入咗好多新嘅武器，包括就係胡椒噴劑啊、催淚彈啊、水炮車啊、橡膠彈啊、布袋彈啊等等呢啲嘅武器啦。咁但係咧就有啲坊間嘅評論就話，其實咧喺一個暴力攻擊對抗嘅情況之下，俾咁多嘅選擇俾警員，其實會唔會讓咧警員咧唔會再使用所謂低級別啲嘅武器，就直接用咧即係比較高級別嘅武器咧去到應付呢啲嘅對抗咧？ 哦，咁其實咧，我明白啦。這個咧其實係講緊一個武器選項入邊嘅考慮嚟嘅。其實如果我哋要考慮到武器選項入邊咧，其實同一類嘅武器咧，係會因應住唔同嘅環境咧，有住唔同嘅特點嘅。我舉個例，譬如有啲武器咧係打一個人嘅，有啲武器咧係打一群人嘅，但係佢出嚟個效果係一樣嘅。咁有啲武器咧就係、是、短距離，有啲武器中距離。舉個例啊，譬如話警棍就係處一啲短距離嘅一啲襲擊啊。咁而布袋彈或者係我哋嘅橡膠彈，甚至我哋嘅人群管理特別用途車輛，都係講緊一啲中長距離嘅武器，講緊都係即係十幾米以外嘅地方。咁所以呢你話我哋同事會唔會同一時間即係話好多武器會混淆呢咁樣。我哋其實講緊呢啲全部都係一個低殺傷力武器，即係同一個類別。咁呢啲低殺傷力武器呢，其實過往我哋都好多時即係呢個世界主流嚟嘅。即係如果你話講緊你話唔同嘅採購，我哋都係主要係致命武力之下，我哋就會應用一啲低殺傷力武器去達到我哋嘅目的。但係咧，我哋警察唔係有個八寶袋噶嘛嚇，咁即使咧我哋警隊有唔同類型嘅裝備啊武器咧，都唔係代表當時出去執勤嘅同事咧身上面會帶曬所有呢啲咁嘅武器嘅。 OK， 嗱，頭先你提到低殺傷力武器呢個嘅字眼啦，嗱，因為咧就係、是、以往都有唔少評論就話警棍是一个可以致命的武器的。有些人就引述了警队的战术训练手册，都讲到说警棍是一个强硬中级的武器控制的。而另外就是也有些人去到引述在外国处理示威的时候，一些水炮车和催泪弹等等都是有机会致命的。但是现在的新修订的程序手册是不是都将这些列做低杀伤力武器呢？你怎样去解释给公众听呢？ 哦，其实呢低殺傷力武器呢一類咁嘅武器咧，生產出嚟咧，佢本身考慮同埋本身個生產目的咧，就唔係話去致命嘅。唔係話去致命，有機會會有致命嘅情況出現。咁當然啦，要視乎當時嗰、那個使用嘅情況啦。我哋警方絕對唔希望有咁嘅情況會發生。咁但係咧，其實我哋要講緊嘅應該咧就係一個對抗嘅程度。我哋面對對方譬如話佢到底係咪一個暴力嘅攻擊咧？咁樣暴力嘅攻擊，我哋會喺適當嘅情況，譬如話佢離我哋十米、十五米之外啊，咁我可以用一個布袋彈去處理佢嘅時間。咁佢出嚟嘅效果咪喺一個低殺傷力嘅程度之下達到個效果咯。咁所以咧，當我哋引入唔同嘅新武器嘅時間咧，我哋會因應住呢啲武器嘅特點、 特質，而將佢擺落去唔同嘅層次。咁呢層次咧就可以幫我哋處理到一啲唔同嘅對抗程度啦。 係嗱，坊間流傳嘅版本咧，就係新修訂嘅程序手冊咧，係將警棍咧再定義為低殺傷力武器，同以往嘅程序手冊咧，警棍屬於中級武器咧。睇嚟呢個修訂好似將警棍個武力嘅級別嘅定義咧係調低咗，有冇咁嘅事？ 如果你話咁樣講啊，我唔方便話去講話啊，到底係咪調低咗，而係話我就咁睇字眼上面中級武力係比較模糊一啲，而且呢而家現今喺唔同地方啦，世界上面呢，大家使用武器上面呢都係講緊致命武力同埋低殺傷力武器，而實際上呢警棍都係低殺傷力武器低殺傷力武器嘅其中一種啦。咁我要強調呢，就係無論你係個警棍個武力使用啦，或者係我哋用返對付其他啊，即係我哋水炮，我哋叫做人群特別人群管理特別用途車輛出嚟嘅水，其實出嚟個效果，我哋都係講緊對應嗰、那個暴力攻擊噶嘛。所以其實我聽落去咧，就覺得啊，低殺傷力武器一個字眼上面嘅改變， okay. 而並唔係話啊又將佢降級，因為大家 最後 我都係 最後十秒啦。我想問一下其實大家咁關注呢個程序手冊，點解唔開記者會去向公眾解釋咧？ 其實呢記者會有一個溝通的渠道啦，咁今日呢有機會同你哋打電話上嚟溝通呢，其實都係一個我哋嘅目 的。好，唔該曬汪偉純，多謝你。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五點半由鄭浩景報導一節新聞。對於社會有意見認為禁蒙面法應該同時適用於警方，警員執法的時候亦都不應該蒙面。禁蒙面法推動組召集人郭佩凡表示，禁蒙面法訂立的目的是針對使用非法暴力的人士，不能夠同執法者相提並論。推動組委員之一警察隊員助級協會前主席陳祖光說，警察一般情況之下不會蒙面，只是執行一些有危險或者特別任務的時候才蒙面，以保護自己家人免被報復。他強調禁蒙面法訂立目的是為了社會安全，令到違法者為自己的行為負上責任，不是要令到執法者失去保障家人的權利。國慶日多區有反修例抗議引發衝突，有警員向示威者開實彈槍。民主黨表示，警方採取的武力升級，以不同手段鎮壓示威者，希望國際社會制裁香港官員和警察。民主黨上個月就警方執法用電話訪問了1865位市民，結果顯示近70%受訪者認為警方在修例事件中使用過分武力，使用過分暴力和對警隊失去信心，超過六成支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立法會議員黃碧雲表示，警方修改程序手冊令到市民感到憂慮。立法會議員胡志偉就說，如果政府推出緊急法和蒙面法，擔心開先例會越立越辣，只是在問題上火上加油。據了解，根據警方新修訂的警務處程序手冊，警員因為面對致命武力攻擊，可以使用槍械的定義有更改，以往定義為以毆打行動意圖引致他人死亡或者身體嚴重受傷，新版本是以毆打行動引致或者相當可能引致他人死亡或者身體嚴重受傷。香港警察隊員助級協會前主席陳祖光表示，自己未看過相關的修訂，但是從經驗來看，社會進步之下，警察權力漸漸被限制，警隊修改相關條文的時候只是會修得越緊，不會變得寬鬆。他又說，相關修訂並不是方便警員開槍，警察開槍受到條款嚴格約束，除非是為了避免自己或者他人受到傷害，否則警員基本上都不開槍。瑪麗醫院深切治療部三年前懷疑發生錯誤拔喉致死的醫療事故，护士管理局展開紀律研訊，涉事的男护士承認兩項指控，护管局裁定指控成立。 被告的律师求情的时候说，被告不是故意犯错，而是知识不足。被告之后完成了护理学硕士和深切治疗文凭课程。辩方呈上多封求情信，又说被告已经反省，真诚有悔意，透露被告已经受到医管局处分，被告就向病人家属鞠躬致歉。事件涉及一个83岁的男病人，他因为心肌梗塞在深切治疗部治疗，病情改善之后，由男护士拔除颈部开口的导管，怀疑错误采用病人坐低的姿势，而没有让病人躺平，病人其后情况恶化死亡。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明日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星期六大致天晴和炎热，星期日和重阳节有骤雨，雨风势较大，天气稍凉。现在的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提翻大家啦，喺旺角道因为有交通灯紧急维修，而家车辆沿住旺角道东行咧，只能够左转去弥敦道深水埗方向，唔能够直行前往西洋菜南街、通菜街同埋洗衣街，亦都唔能够右转去弥敦道尖沙咀方向噶，咁影响到一带嘅交通咧比较挤塞，车辆需要改道行驶。而家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落塘尾道嘅支路挤塞，车龙排到荣昌村。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入面。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只系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喺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近映月台，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喺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港岛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挤塞，车龙排到纪元。另外，南塘道上山方向咧，交通都系繁忙，车龙排到近成和道。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而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加道里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近御港湾。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咧，近住九龙塘洛伦街一段，龙尾圣佐治大厦。反方向窝打老道去尖沙咀，近住太子道西一段咧，亦都系挤塞嘅，车龙就排到近联合道。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龙尾窝打老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最后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有一啲嘅示威者系蒙面，咪应该都要谂做蒙面法咧。行政会议成员汤家华， 我自己就唔支持规立成文法，执法上有一定嘅困难，刑罚会引起争议性。政府展开地会对话，会唔会凑效咧？街头嘅暴力会唔会慢慢减低咧？俾个机会社会一个喘息嘅空间。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新智能身份证换领计划开始咗啦！如果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喺1955或56年出生，就要喺2019年9月24号至11月15号期间，到任何一间换证中心换证。换证前可以先上 smartid.gov.hk 或用手机 app 预约同填表，亦可以使用新嘅自助登记同领证服务。你仲可以带埋65岁或以上嘅亲友一齐换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 自由風，自由風。今日咧就有傳媒報道咧，就係警方有一個嘅程序手冊咧，就列出咗警方喺遇上唔同程度嘅對抗嘅時候咧，就用乜嘢嘅武器嘅。今日就有傳媒報道咧，警方近期咧就對於呢個嘅程序手冊咧係作出咗修改嘅。咁剛才我哋就訪問咗咧警方嘅行動科嘅高級警司啊，就係汪威信啦。咁佢係確認咗咧係有修改呢個嘅程序手冊嘅，不過咧就話因為係行動細節咧，就冇透露咧究竟係幾時修改，亦都咧系头先同佢讨论到咧，就系关于警棍嘅定义啦。有啲报道就话咧，就以前警棍系定义系中级武器，而家咧就定义为低杀伤力武器啊。咁佢头先就讲到话咧，呢个嘅定义咧系中级武器咧，所谓中级武器咧就系唔够清晰嘅，亦都系字眼上嘅改动啦吓。咁亦都咧系今次嘅坊间流传嘅程序手册咧，都系引入咗好多唔同嘅武器啦。咁就话咧，刚才汪威顺就话咧，就系因应咗情况咧。去加入好多嘅新型嘅武器嘅，亦都讲到话咧个效果咧其实系相似，只系咧个性质咧系有别嘅啫吓。咁大家点睇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下。电话旁边咧有吴先生喺度，吴先生 你 好， 陆宇光， 系你好，请讲。 佢嗰个低杀伤力武器咧，喂大佬啊，嗰支警棍打落嗰个颈嗰度咧，你会令到嗰个颈个腰节啊，嗰啲骨碎咗咧，就会成条脊椎行唔到噶。咁你低殺傷力，譬如話你嗰個好似水車咧，你知唔知外國啊已經即係會射盲人隻眼噶喎、哦？你咁而家修改咁多咁嘅條例嘅時候，大佬你火上加油，再引發更多年青人上嚟搞，即係點講去以武力去咁樣嘅啫喎。咁、當然咧，咁仲有另外第二問題就話。仲要火上加油就咩蒙面法喎、哦？你班建制派搞乜嘢啊？ 嗱、刚才咧听到警方代表嘅解释啦，以我理解啦，就系、是、即系佢哋呢啲嘅武器咧，即包括系警棍啊、水炮车等等咧，设计嘅时候并非系要致命嘅吓、有机会致命，佢都承认有机会致命，但系咧原意并非致命。你又点睇呢个讲法咧？ 喂，佢话你咁样改咗一个指引，即系。俾點講啊？俾膽啲差人立亂攞支棍係咁掃人啦、啊！你當年佔中嘅時候，佢都係立亂打人，咁嗰個都咩啦？都拉咗坐監啦，嗰、那個唔想講邊個啦。咁而家你係咪真係政府想助長啲警察去亂咁去打人，或者你唔好講咩啊？淨係嗰支警槍咁樣，嗰日已經令人哋好大保留啦。咁當然你咁樣做法。你真係傷害咗成個香港喎，大佬啊！ 明白，多謝曬吳先生嘅電話。我哋下一位聽眾有曾女士，曾女士你好， 喂， 係你好，請講。 係你好啊，主持。我係一位女 CID， 係 做咗大概四年半到啦，啱啱就係佔中之後加入警隊嘅。 請問你而家係現役嘅定係 已經？我現 役嘅。OK。 我系应该读完书翻嚟嘅，做 咁你可唔可以确认一下呢个嘅程序手册系咪有修改咧？同埋几时收到？ 以我所知就应该系近排嘅，但我唔 exactly 讲系，我唔可以讲 exactly 咁讲得出个时间咯，系近排嘅一定系。 咁对于即系而家报道里面讲话， 我想讲咧，我想讲多嘢先得唔得？ 好，请讲。 我想同各位修例风波呢段时间，肯讲真说话嘅传媒、议员，甚至社会各界肯讲真说话嘅报道，咁致最高嘅成致敬咯。 嗯，咁你对于而家， 我听到我哋同袍啦，有市民因为咁样而受伤咧，我好伤心啊，我觉得。为什么我们会这样，我不明白啊。 对于现在其实社会上对于警方使用武力的手法的程度也都有很多争议，你怎么 看？我知道有很多那个即是有很多 是争议的。同埋我想讲呢，其实我在这段时间的游行，正式与非正式，其实我是有参与过的，我告诉你不要紧，我都是有蒙面的。 你意思是警方在執法的時候都有蒙面？ 不是，即是我意思即是非正式的遊行，即是沒有批過通知書，還有正式的通知書我都有參與過的這排， 某地方的我都有參與過，即不是全部咯。 嗯， 嚇咁樣，但我又有可能有蒙面嘅，因為我唔方便俾人知道我身份。 嗯，咁但係你話你自己係警務人員，但係參與示威，你自己嘅心態係點樣？ 係，所以我係絕對反對反蒙面化呢個條例嘅。我覺得嗰啲。 嗯， 我觉得那些人士所谓提出的人士的人呢，简直就是火上加油。同埋、 okay. 我想讲林郑月娥这个人呢，他可不可以不要摆我们警务人员上台呢？ 嗯，好，明白曾女士。 解决这个政治问题呢？ 明白曾女士，多谢你的来电，多谢你。咁我哋不如都请嚟一位嘉宾嚟到评论一下今次嘅程序手册嘅报道啦。电话旁边有民权观察嘅发言人黄浩然。黄浩然你好， 主持人你好。 刚才都知道你有听到警方的访问，是不 是？ 是。 其实我觉得其实真的非常之不理想的，就是当个社会这么关注，就是警方这个使用武力指引呢，其实亦都即係大家喺度討論入面嘅章節嘅時候咧，其實呢份唔係一個公開嘅文件。到而家其實即係警方佢都係即係用好多即係咩行動嘅理由，跟住拒絕公開呢一份嘅指引。但係即係公眾咧對佢個指引嘅內容咧係即係非常之關心嘅。咁所以我係希望即係警方都即係參考翻即係聯合國佢哋在過去其實都重複提過，即香港警察應該要公開翻佢嗰個嘅行動嘅指引啦，同埋使用武力嗰個嘅守則出嚟。咁即啱啱我都聽到即警方嗰邊有回應啦。我覺得而家最大嗰個問題就係咧，佢將好多嘅唔同級別嘅本身個級武力嘅唔同級別嘅武器咧，佢都擺埋咗喺同一個場景係可以應對。譬如即係喺佢而家新嗰個指引入面，即係一個面對一個暴力攻擊嘅場景，警察佢可以使用胡椒噴霧，亦都係可以使用橡膠子彈或者布袋彈。喺呢一啲即係當個指引冇一個清楚嘅指示俾到警員嘅時候咧，我哋好擔心就係會出現一個即係使用過量武力嘅情況，而亦都就係當你嘅指引唔夠清晰、唔夠詳細嘅時候咧，其實呢個亦都就係反映咗就係警方喺嗰個管理即係前線警員嗰個使用武力方面咧，佢冇落到一個足夠嘅功夫。咁啊，再加上譬如即係啱主持人你都有提到就係、是、啊，警棍其實可以係致命嘅、哦。咁我哋睇翻就係而家新嗰個嘅指引，佢冇即係加到入去一啲冇加到呢個章節，就係、是、譬如用警棍打頭咧，係一個致命嘅武力。冇加到即係呢一個用橡膠子彈射頭射上空咧，係一個致命嘅武力。但喺過去嘅示威場面，我哋見到有好多嘅警察咧，都係用警棍去打示威者嘅頭部，亦都有示威者咧係眼部、頭部係懷疑係受到呢個布袋彈或者橡膠子彈所傷。咁即係呢一個咁樣嘅更改呢、這個指引，究竟係為咗方便即係警員去使用武力啊？或者話其實真係想做好嗰個改善嘅功夫咧。 嗯，其實咧雖則而家有報道就係話呢個程序手冊有修訂啦，咁但係其實以我理解咧警察嘅通例裡面咧都係講到即係要先用一啲嘅最低武力去到處理一啲嘅對抗行為啦。咁其實呢樣嘢都未見到有修訂嘅時候，咁其實亦都亦都好難話其實警方一定會即刻就會用較高程度嘅武力，係咪啊？ 呢、這個我同意你呢個講法嘅，但係個問題就係、是、當你喺個指引入面，你係應該要有一個清晰嘅方式話到俾警員聽，佢喺咩場合咩情況佢可以使用邊一種武力。當你有一個嘅列表去將譬如胡椒噴霧、橡膠子彈都擺埋喺同一個嘅情況入面，係可以作為一個合理使用嘅時候呢，咁、那個警員其實對佢嚟講係混淆嘅，咁亦都就係當你冇一個清楚嘅指引嘅時候，警員喺現場，佢可能因為個情緒緊張或者因為其他嘅原因，而佢會或者即係保護自己的原因啦，佢會可能喺一個冇清晰嘅指引底下咧，佢會傾向使用一個較為強硬嘅武力。咁呢個我哋覺得，即係當警方佢係既然做得一個武力指引出嚟嘅時候，佢應該係盡量詳細同埋俾到一個清晰嘅指示警員咯。 嗯， 嗱，而家根據報道咧，咁一啲嘅根據報道咧，咁警棍咧喺呢個程序搜查中嘅定義咧，就從中級武器咧變成咗低殺傷力武器啊。咁其實以你所觀察或者係譬如國際慣例咁樣啦，警棍應該係屬於乜嘢程度嘅武力咧？以至於其他嘅武器，譬如話係水炮車啊、橡膠彈啊、布袋彈等等，又應該係點樣去定義佢哋咧？ 我對於即係英文其實佢就即係。其實是叫做 less lethal weapons， 中文呢我覺得個譯法就不應該是低殺傷力武器，而是一個低致命的武器或者武力，因為其實即那些的武器的設計呢，在即如果按住那個的指引去用的時候呢，它會未必會造成一個致命的效果。但是當這些武器去用那個的方式呢，其實譬如你拿警棍，你拿警棍打大腿就不會致命啦。但如果你拿警棍呢是去打頭的話呢，這個就是一個致命的武力來的。所以其實我覺得即低殺傷力武力，即低殺傷力武器呢，其實這個有少許混淆的。而更加重要就是，所以為什麼要在個指引裡面寫清楚，不單止只是槍械是屬於一個致命的武力，你拿警棍是去打頭的時候，這個也都是一個致命武力。這個其實應該要清楚地寫在個指引裡面，給警員有足夠的警覺性，知道當他如果在示威現場去拿警棍去打示威者的頭部，他是行使一個致命武力，而這個如果他做是一個過量的武力的話，其實個警員有機會承受一個即法律的後果。 关注到咧系警方遇上致命武力攻击嘅对抗程度嘅时候咧，咁就会使用枪械啦。咁但系对于致命武力攻击系嘅定义系乜嘢咧？咁根据报道咧，咁嗰个定义咧系有修订嘅。咁以前咧就话殴打行动系意图引致他人死亡或者系身体严重受伤啦。咁而家个写法咧就系话殴打行动引致或者相当可能引致咧他人死亡或者系身体严重受伤。咁咧好似字面上睇咧就冇再去考虑个意图咁样，咁因为近期都大家都好关注呢个使用实弹枪嘅情况啦，你觉得呢个修订会唔会引嚟啲担忧？ 其实我哋呢度即警方咧去用意图，即旧版本系用一个意图呢一个字眼咧，系一个法律上面嘅定义啦，咁其实嗰个就会有一个刑事法律嗰个比较严谨嘅一个嘅概念，而而家新修订就系即用一个引致或者系呢个可相当可能引致咧，喺呢度其实就剔除咗警员当佢要去使用一个致命武力嘅时候，佢剔除咗佢需要去睇翻嗰个攻击者佢嗰个嘅意图呢一个部分，而佢只需要去睇嗰件事究竟有冇可能引致他人死亡，或者相当可能引致他人死亡，佢就只需要從嗰個環境咧咁樣去睇，而唔需要去睇嗰個意圖嘅部分。咁喺呢度咧，我認為即係從個字面或者法律分析上面咧，佢係有機會係擴闊咗警員去決定使用槍械嗰個嘅空間嘅。咁所以我覺得警方去即係去做呢個指引嘅時候咧，如果佢喺嗰個使用武力嗰個原則入面是冇更改的话，佢其实应该是要在呢度再写得清楚啲，去话到俾警员听一个清晰嘅指示咯。 好，唔该晒吓，阿黄浩然咧就系民权观察嘅发言人嚟噶。大家听完咁多嘅评论之后，大家又点样睇咧？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下。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eal again。好多听众或者网友咧都成日问萧叔点样学好英文啊？咁咧，我有一个几特别嘅方法嘅，我想同大家分享。咁呢個方法咧就唔係蕭叔自創嘅，而係咧美國嘅一個所謂 founding father 啦，叫做 Benjamin Franklin。咁咧佢咧自傳裏面提到一個學英文寫作嘅方式。Benjamin Franklin 咧係一個寫英文寫得好好嘅一個人嚟嘅，雖然以我哋現在嘅目光睇，可能句子有啲長有啲沉啦。咁佢以前自己點樣學英文嘅咧？佢係先揾咗一個佢中意嘅雜誌，其中一篇文。攞咗出嚟啦，跟住咧，佢每一句咧系仔细研究每一个句子系点样写嘅，跟住佢喺另外一张纸度咧就写低每一句句子佢大概嗰个意思。OK， 即系譬如 一句三十个字，可能佢用咗一个符号嚟代替嘅，或者系用咗两三个字嚟表达啊呢句句子系讲咩嘅咧？跟住之后咧，佢拎开佢原本嗰个原文嗰篇文章，净系望住佢手上面嗰一沓符号啦，简写啦，跟住尝试咧就睇下有冇可能咧，我望住呢啲咁嘅 hints 可以写翻成篇文出嚟。如果中间做唔到咧，就重新睇翻嗰篇文。咁呢个系一个好好嘅学习方式嚟嘅，系好过直接背嘅，因为你有嗰个由意思转化为文字嘅呢个过程。咁咧就大家可以尝试呢个 Benjamin Franklin 嘅英文学习法。我有机会咧再同大家讲多啲嘅，听讲读写都系用类似嘅方法都可以学习嘅，我觉得。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系下昼嘅5:53，讨论紧就系有报道话咧，系呢个警方嘅程序手册咧系有修订嘅，加入咗唔同嘅武器啦，同埋咧就系一啲嘅攻击啦，同埋武器嘅定义都有修订。大家点睇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电话旁边有听众张先生喺度，张生，系你好，请 你好， 请讲。 我想讲嘅咧就系我表明身份，我系一个退休咗20年嘅警务人员。 是， 我觉得今时今日呢搞出这些這事呢，是由于社会进步和年轻人不满，他们根本看不到将来，他们呢是发泄去搞的。 对于警方的程序手册， 警方使用的武力呢 是 绝对同意的。 同意的意思是 同意警方是要使用武力去制服一些暴徒去執行職務，同时呢警方现在更改那个武器使用的原则呢，我亦都是非常之同意的。你看那些暴徒他们用什么方法，用什么掟汽油弹，用铁通，用锤仔，用绳子去襲击警务人员。咁啊，警務人員咧係一個禍心嚟噶。 頭先聽到 香港咧係冇警察，香港係冇軍隊。除咗有30000多个警察嘅嘅人員咧去執行職務之外咧，仲有啲乜人可以 support 到警察啊？ 頭先民權觀察嘅擔憂就係即係將 民權觀察佢哋咧， 唔同武力 埋曬啲歪論。 係 佢哋咧唔即係身在戰場，佢唔知咩事嚇。即係例如民主党的人咁样，佢哋想去攞选票。但系我要讲一句咧，你哋一定要认香港系中国嘅地方。就算2047年之后系无条件咁样回归中国嘅怀土，当年咧我要退休咧就系我唔中意共产党大锣大鼓7月1日操兵嚟香港。 張先生，現在有些人是覺得呢，即警方使用的武力程度是超出比例。 沒有超出的，他們是使用適當的武力，因為所有警察使用武力之前，他們是負上自己的行為或者良心上的責任的，不是說喜歡打就打的。例如我們做人父母，我都做人阿爺，做人阿公，我从来唔会打我啲仔女嘅。 OK， 好啊，多谢张先生。多谢张先生嘅电话，多谢你嘅来电。听多位听众啦，有李先生喺度。李先生， 你好啊，主持人。 你好，请讲。 我觉得头先嗰个警方嗰个回应咧，即系好模糊同埋笼统。佢讲话嗰啲同世界嘅标准，嗰、那个咩世界标准咧？究竟系北韩啦、俄罗斯啊、大陆嘅标准啦，因为系欧美嘅国家咧？咁歐美個國家嗰啲先係先進同埋人道噶嘛，同埋即係佢而家佢嗰啲降低嗰啲殺傷武器嗰啲規格即係可以隨便使用。喂，咁你睇下嗰啲布袋彈已經傷咗幾，同埋嗰啲橡膠子彈已經打盲咗3个人隻眼啦，咁你降低，同埋咧佢降低標準咧，咪即係更加即係到呢個警監會咪更加。即係喺調查嗰啲，咪佢咪更加有證據，即係佢有理據起狀，或者冇違規啦，即係要降低標準。即係你哋喺而家 警方嗰、那個使用嗰、那個、完全係冇人可以控制到嘅。 嗯， 所以唯有即係我哋而家係靠你作制裁啦。 嗯嗯， 嚇、那個人期法過咗啦，即係對先至可以阻止警方嘅暴力啦。 據我所知應該是 未正式通過的，還要留待他們大會 去討論， 即每個香港人都要準備一個制裁的名單、關於警方的使用不當武力，唯有我們即向美國、英國那裡反映，因為、是沒有人可以制裁到、阻止警方的、 好，多謝李先生的電話，也多謝你、聽到有聽眾把握時間，有張先生，張先生 是我知道冇乜時間，我只係想講幾點。第一，當初啲示威者就係用刀，唔係就係用棍去襲擊警察，跟住衝入立法會用嘢撞。到後屘佢哋去升級啦，開始玩縱火，開始帶埋啲手錘仔啊、士巴拿啊、電批電鋸去鋸燈柱鋸成，係咁不斷升級。反而警察，我唔係話想幫佢啊，佢前序指引改變嘅時候，清晰俾你哋睇到嘅時候，你哋反而就會喺度大呼小叫，就话咁样唔啱，咁样唔啱。我想问下啲暴徒升级嘅时候，有冇人话过佢唔啱呢？ 嗯，好多谢你。 同埋就系、你要明白，有时候有啲嘢就系俾你睇到嘅，你反而去嘈冤巴闭。 嗯， 咁你唔睇唔到嗰啲，你反而唔会讲咧。 多谢张先生嘅电话吓，亦都讲到呢度先。我哋听一节六点前嘅交通消息，新闻继续，新闻继续，自由风，自由风。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先提一提大家，旺角道交通灯要做紧急维修，咁而家车辆沿住旺角道东行，只可以左转去弥敦道深水埗方向，系不能够直行前往西洋菜南街、通菜街同埋洗衣街，亦都不能够右转去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一带咧系交通挤塞噶，车辆需要改道行驶。受到交通灯号要维修影响啦，而家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嘅龙尾排到去永昌村对开。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收费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嘅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东隧过九龙嘅龙尾就排到去嘉华国际中心，西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影月台。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百泰集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07.12， 瑞士法郎 1.001， 澳元 0.672， 加元 1.333， 新西兰元 0.629， 人民币 7.149， 英镑对美元 1.229， 欧元对美元 1.095， 港金报14,010元，比上日收市升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1.82美元，卖出1,502.23美元。港汇指数107.3，跌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提翻大家啦，喺旺角道因为有交通灯紧急维修，咁而家车辆沿住旺角道东行咧，只能够左转去弥敦道深水埗方向，唔能够直行前往西洋菜南街、通菜街同埋洗衣街，亦都唔能够右转去弥敦道尖沙咀方向噶。咁而家大交通挤塞，车辆需要改道行驶。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咧，落塘尾道之路塞道去星汇居，咁就系旺角道因为有交通灯紧急维修，而家沿住旺角道东行。的车辆只能够左转去弥敦道深水埗方向。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近收费广场，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近卫理道。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近北角码头，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喺电话机楼，启德隧道去观塘方向咧近住宋皇台道出口交通非常繁忙，咁车龙一路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咁喺路面方面，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 龙尾海丰园。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在兆辉台。另外皇后大道东去黄泥涌道的交通仍然都是挤塞，车龙排到近船街。今日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交通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近景泰街。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繁忙。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挤塞，车龙排到雅丽居。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佛光街桥底。今日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近住沙田乡事会路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博围。清水湾道近住大埔仔村一段来回方向的交通仍然都是非常挤塞的，去坑口方向车龙排到大学道回旋处。咁反方向出九龙龙尾就分别去到影业路近住宝宁路同埋坑口道近将军澳医院。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阿爸，对面山原本好多树，而家被山火烧窿晒，真系可惜啊！ 系啊，我哋行山千祈唔好食烟同生火，以免留低火种。仲有啊，村民烧田草同垃圾都好容易引起山火噶。 系啊， 放孔明灯亦非常危险，盏灯跌落嚟会烧死树木，甚至造成人命同财物损失添。 喺郊野地区非指定地点生火，可被罚款25,000元同监禁一年。风工勿躁，慎防山火。 2019年香港艺术发展局艺术范畴代表提名推选活动，定于10月20日同21日在旺角社区会堂进行投票。已登记做选民的艺术界人士，请踊跃投票，选出代表参与艺发局的工作，共同推动本地艺术发展。想了解详情，请浏览网页 voteforhkadc2019.hk 或致电3956-1408查询。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的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啊，冇人需要辞职的，你以为这样的道歉有用的吗？ 我们都希望社会安静下来，唞一唞。 香港人收服，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晒落我警队的同事度。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这样，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接待的权益。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雨光，评论员麦家俊。 时间嚟到傍晚嘅6:40啦，麦家俊你好， 你好你好。 嗱，呢个反修例运动咧已经系延续咗差不多4个月咁耐啦。咁而家咧都见到部分嘅示威者咧都有一啲嘅激进嘅暴力嘅行为嘅。咁究竟点样解决咧？咁有啲人就话啊，不如用政治嘅问题、政治方法去解决啦。咁但亦都有啲人认为咧，其实系咪应该特区政府用一啲更加有效嘅法律工具嚟到处理而家嘅示威嘅情况咧？近期咧就有啲建制派人士咧就提出禁蒙面法啊。咁而咧今日咧亦都有啲嘅建制派人士，包括建制派嘅议员啦、人大代表啦等等咧，咁就系成立咗一个禁蒙面法推动组。究竟他们的建议是什么呢？究竟是不是真的有效可以去阻止到一些暴力发生呢？不如麦家俊，我们做了这个访问先， 没问题， 再请你去评论一下。电话旁边是有禁蒙面法推动组的召集人，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郭佩凡。郭佩凡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都跟听众讲一下，如果大家对于蒙面法这个问题有意见，都欢迎大家打电话来18723111。 葛佩凡啊，嗱，禁蒙面法咧就讲咗一段时间啦。你哋而家成立一个推动组，究竟你哋嘅实际即系具体嘅建议系点咧？ 其实咧，即系禁蒙面法咧，我都唔系而家讲噶啦。我系2016年咧喺呢个旺角暴乱之后咧，其实我喺立法会咧就已经提出咗，希望政府咧尽快制定呢个禁蒙面法嘅。咁主要嘅原因咧，就系因为咧有好多报告都讲到咧，其实如果人即系蒙咗面之后咧，其实会倾向做出啲更加激烈嘅行为嘅。咁就我哋都见到即系好多暴乱场面咧，啲人都系蒙咗面嘅。咁蒙面咧，除咗可能做出更加激烈嘅行為之外咧，其實都係妨礙咗警方去執法同埋舉證嘅。咁而家相信喺執法同舉證方面咧，都遇到好大嘅問題。咁可惜之前一路即係政府都即係冇積極咁樣去研究同埋去推動啦。咁近月我哋大家都知道咧，即係嗰個暴力嘅場面即係越嚟越激烈啊！咁大家都睇到，即係近幾個禮拜咧，就越演越烈啦。我哋見到嗰啲即係使用暴力嘅人士啦，除即係之前可能掟下磚啊，用下啲鐵枝啊咁。咁但係而家咧已經去到用呢個汽油彈啦，用啲屎巴乸啊、錘仔啊，即係啲削尖咗嘅鐵通啊等等咧，就去攻擊警察啦。即係同埋網上面亦都講，其實佢哋嘅目的係要殺佢哋嘅，咁亦都有好多蒙面嘅人咧，就係喺街度即係見到啲市民同佢政見不合咧，其實就用啲私刑嘅手法咧，就去即係差唔多冇差別咁去打嗰啲市民，打到頭破血流。咁呢啲問題咧都係越嚟越嚴重，喺社區裏面即係經常都會發生。咁我哋收到好多嘅市民嘅反應咧，都係覺得而家香港冇自由。佢哋認為即係香港應該而家盡快咧個急需要咧就係、是。即係回復翻秩序啦，同埋即係市民應該係即係有不受恐懼嘅自由咧，係去出行同埋即係言論自由啦，同埋即係過正常嘅生活嘅咁。咁我知道唔會有任何一個方法咧，係可以話即係完全係即係解決曬而家嘅問題啊。咁但係如果有啲方法可以減低嗰、那個參與呢啲暴力嘅人數啊，同埋加強嗰個阻嚇力咧，我覺得政府都係有責任咧，盡快去研究同埋實施嘅。咁就蒙面法係其中一個嘅方法同埋手段，係有機會可以讓有啲人嚇，即係如果佢蒙面，就會面對承擔咁大嘅責任啦，法律責任啦，咁佢就可能會放棄蒙面，就或者唔再出嚟參加啲暴力嘅行為，或者減低佢暴力嗰、那個。情況咁，我覺得呢啲都係大家要去考慮 嘅。明白你嘅建議嘅原意嘅，咁但係對於一啲嘅立法嘅細節，包括係譬如話係規管嘅範圍係點樣啦，蒙面嘅定義啦，以及係罰則等等咧，你哋有冇建議啊？ 其實咧，禁蒙面法咧就唔係新鮮事物嚟嘅，世界上面好多嘅發達嘅國家咧，其實都已經有禁蒙面法噶啦，即係譬如好似即係美國嘅有啲嘅州份啦、加拿大啦、法國啦、瑞典啦等等咧，其實都已經即係有蒙面法咗一段好長嘅時間。咁咧就我哋睇過呢啲咁嘅法例咧，相關嘅法例咧，咁我哋就比較傾向咧就係參考加拿大嗰個法例。咁其實加拿大嘅禁蒙面法咧係比較寬鬆嘅，咁佢哋就係主要咧就係淨係針對。对啲非法嘅活动啦、非法集会啊，同埋呢个暴乱咧，系禁止蒙面嘅。咁同埋亦都有好清晰嘅豁免嘅条款啦，即系譬如如果你系因为工作嘅原因啊、医疗嘅原因啊，或者即系其他即系行动嘅即系譬如揸电单车啊等等咧，咁其实系。即係有豁免嘅，係唔需要，即係唔會係犯法嘅。咁就我見到呢啲國家咧，其實佢哋有呢個法例咧，仍然都係符合咗國際人權嘅公約啦。咁就同埋如果我哋參考加拿大呢一個嘅立法嘅話咧，咁其實佢哋亦都肯定冇影響到我哋香港市民即係和平示威、請願、遊行嘅權利，亦都冇影響到我哋市民嘅言論自由嘅。咁就外國好多嘅法例咧，都係以即係10年為即係最高刑罰。咁我覺得即係最高罰則係10年咧，都有一定嘅阻嚇作用。咁香港政府都可以參考。 嗱，郭佩凡，頭先你講到話係呢個立法建議係針對非法集會啦。咁但係其實現時嘅法律咧已經可以處理到非法集結啊、襲警啊，甚至係暴動等等嘅情況嘅咯。禁蒙面法可以提供乜嘢更加大嘅效用咧？ 因為大家知道咧，即係而家咧禁即係將即係好多啲參與啲非法集會嘅人士啊，或者啲暴徒啦，咁佢哋都係會蒙面嘅。咁冇咗面咧，其實係警方嘅執法同埋搜證咧、舉證咧，亦都係非常之困難啦。大家相信，即係個個都係冚到密曬一樣樣啦。 咁所以如果有咗呢個法例嘅話咧，除咗有一定嘅阻嚇力，希望少啲人參與啦，一定有啲人一定無論如何都會冒面嚟，即係去繼續做呢啲即係暴力嘅行為噶啦。你冇可能阻止曬全部人，咁但係咧希望少咗人會參與啦。第一，第二咧就係喺嗰個執法同埋舉證方面咧係會容易啲啦，因為啲法例亦都賦予警方有權力咧係要求。佢取低個面罩啊，或者攞走咗佢面罩啊等等嘅，咁呢啲其實都係好多法例都即係好多國家嘅法例都已經寫得即係都有好多明確嘅一啲嘅細節，咁我哋都可以參考嘅。 喺我記得喺2014年至2016年嘅時候，其實立法會裏面都有討論過呢個問題。當時政府嘅回應咧，其實就係講緊話，其實喺舉證嗰度咧，其實佢哋覺得嗰、那個即係嗰個蒙面禁蒙面法呢樣嘅加持咧，其實就唔一定係佢哋嘅考慮因素嚟嘅，因為實際上嚟講，當時即係亦都係去拉咗大概我記得係九位嘅蒙面嘅人士，但係最後係七個咧，其實。都能夠成功地入到罪嘅，咁所以其實成件事裏面係咪即係蒙面係能夠做到一個即係、就是、令到警方容易搜證呢樣嘢，係咪即係達至到咁樣嘅目標呢？阿郭佩凡你點睇啊？ 其實我哋咧我自己都即係問過一啲即係前線嘅警員啦，咁我哋嘅即係委員裏面咧，亦都有即係退休嘅警務人員，咁我得到嘅結論咧，就係佢哋都會覺得有咗一個禁蒙面法咧，其實係會有助執法同埋舉證嘅。咁就即係我都相信佢哋嗰個專業嘅睇法啦。咁反而咧就係即係有人就會講話，喂，咁你係咪真係執到法㗎？咁你而家你一話立呢個法，你咪好多人咁跟住冇曬面衝曬出嚟啦，邊個啊咁樣？咁我哋嘅睇法就係咁樣啦。其實咧，任何法例要執法咧，都會遇到一定嘅困難嘅，即係好似禁毒咁樣。禁毒都好難㗎話，係咪？即係你去執法都唔容易嘅。咁有咗一個禁毒嘅法例，咁係咪代表冇人吸毒或者冇人販毒咧？咁唔係嘅。咁但係有咗呢個法例，係咪少咗人吸毒、少咗人販毒咧？可能係。咁如果我哋話執唔到法啊，好難執法，咁係咪就不應該立法咧？咁所以咧，我就覺得對香港整體嚟講，如果係有一個正面嘅作用啊，長遠嚟講都係有助維持社會秩序。因為我而家最希望嘅咧就係回復社會嘅秩序。咁我哋其實都係應該認真咁樣去考慮。政府亦都責無旁貸，要去諗任何一切即係切實可行嘅方法咧。去回復社會嘅秩序。 剛才講咗一系列關於嗰個立法上面嘅一啲嘢，我哋就講話其實頭先陸宇光都講話，即係政治問題政治解決啦。希望咁呢一樣嘢咧，其實頭先郭佩凡都講過就係、是希望會有一個阻嚇嘅作用，或者係話即係其實喺搜證啊或者執法上面咧，即係都應該要做一啲咁樣嘅打擊嘅。咁但係其實過往嗰幾個月裏邊咧，大家都見到咧，就係、是、其實政府如果越用即係警隊嘅一個武力啦，或者係即係更加所謂嘅加強執法啦，其實喺成個嘅運動或者係即係所講暴亂裏邊咧。其實係冇令到即係大部分嘅示威者或者暴徒嚇、啊，就會係喺街上面會有任何嘅用少咗武力啊，或者係即係或者達至到所謂止暴制亂呢個效果。咁今次如果講蒙面法嘅時候，喺政治判斷上面會唔會係一個走鋼線嘅嘢？就係、是、立咗之後會更加多人上街，更加會觸動到市民而家嗰個好激動嘅情緒。你點樣睇？ 其實咧，我哋一路都收到，即係有啲市民嘅即係嘅投訴，亦都有啲市民嘅親身體驗咧，就係話即係喺街度見到啲年輕人，如果佢未蒙面之前咧，其實都同你講道理嘅，都係比較斯文嘅，即係比較冇咁暴力啦。咁但係一當佢哋戴咗呢個即係面罩之後啊，即係蒙咗面之後咧，其實個行為咧係即係極端同埋即係。即係衝動同埋暴力好多嘅咁我哋相信即係我哋未必可以阻止到，即係就算你有呢個法例或者任何法例都好啦，你都唔會阻止到有啲人係即係一定要即係繼續使用暴力或者一定要繼續去做呢啲行為。咁但係咧，亦都有一啲人士可能其實都未必係真係咁想參與嘅，又或者即係有咗一個呢個禁蒙面法之後咧，即係因為有加強咗一個罰則喺度啦，咁就會令到有一啲人士可能就覺得即係成本太大啦，咁就即係不如少啲參與，或者唔參與，或者唔好做出啲太過激烈同埋暴力嘅行為啦。咁呢個我相信可能係會有一定嘅作用。咁你話係咪完全可以解決到今天社會嘅問題咧？咁我諗 唔會有一個方法或者一個招數係可以完全解決到社會嘅問題。我哋知道今日我哋面對嘅問題咧係即係好複雜啊，嘅原因亦都係好綜合性，係咪？咁喺街上面嘅人士咧，亦都係有好多唔同嘅訴求啊。咁我亦都有同一啲即係支持反修例嘅一啲朋友傾過啦。咁佢哋都話係我係。即係我係唔了解個法例，咁我亦都擔心，所以我反對修例。但係對而家即係社會嗰個混亂情況啊，香港俾人破壞到咁樣嘅情況，同埋每一日無日無之嘅一啲暴力衝擊啊、街頭血腥嘅場面咧，其實佢哋都係好厭惡，好厭倦，亦都希望可以盡快停止，回復社會嘅秩序。咁所以我都得到幾多嘅支持，係希望我可以去即係盡力去推動呢、這個禁蒙。 嗯，郭佩凡，我今日睇到一啲评论咧，都系睇翻，譬如话外国去到执行呢啲禁蒙面法嘅情况咧，有好多执法嘅困难啊。咁有啲评论就讲到话，法国咧都有类似嘅法例。咁但系譬如话，即系正正就系因为好多示威者都仍然会喺就算通即系成立咗呢个法例之后啦，仍然会继续蒙面。你点样去判断边啲示威者先至叫做你所谓针对非法集会而蒙面，边啲咧可能系和平示威蒙面？這个咧可能系喺執法上面或者分辨上有困难。第二呢，就是究竟他当时是做緊乜嘢啊，他持续嗰个嘅非法集结嘅行为几耐啊，都系冇辦法去到处理到。第三呢，就是究竟乜嘢系蒙面嘅定义呢，而家好多示威者可能有唔同程度嘅蒙面嘅。戴帽、太陽眼鏡、外科口罩，以至到咧一啲嘅處理嘅催淚氣體嘅一啲面罩等等，唔同程度，你又點樣睇咧？ 點為之蒙面呢？其實參考緊其他國家嘅立法咧，都有幾清晰嘅定義噶啦。咁有啲人頭先你講嗰啲邊啲先至係蒙面咧？咁亦都有都幾清晰嘅。咁呢度好難一一詳述啊。咁但係亦都有人問啊，咁油黑咗塊面啊，或者畫花咗塊面啊，咁又算唔算蒙面咧？咁有啲國家咧，其實都係好清晰寫明咧，總之不能辨認到你係邊個咧，其實都已經算係蒙面噶啦。咁但係正如我頭先所講咧，其實係有呢、這、一個即係豁免嘅，即係頭先我講有工作需要啊。有醫療需要啊等等咧，其實係都幾容易去判斷。咁同埋我相信咧，無論咩情形都好啦，警方嘅執法咧只會係針對一啲即係極端嘅暴力嘅行為啊。如果你係真係和平咁樣去遊行嘅話等等咧，其實我相信唔會有人會理你蒙唔蒙面啊，或者即係點即係，因為而家根本而家我哋面對嗰個狀況都係。即係有人去堵路啦，去衝擊啦，甚至去即係追打警方啊、圍毆啊咁等等咧，咁警方先至會去採取行動啦。 Okay. 好，郭佩凡最後好短啦，咁我想問你用咩方法嚟到訂立呢個禁蒙面法咧？究竟係咪緊急法咧？擔唔擔心緊急法帶嚟嘅後果咧？ 緊急法係其中即係而家似乎係最可行嘅方法啦，即係引用緊急法去制定呢個禁蒙面法，因為我哋想即刻即係去即係回復社會嘅秩序啦。咁但係長遠嚟講咧，即係都係需要，因為緊急法你完咗個緊急法之後咧，其實都係都係要重新再立法嘅。咁我希望長遠嚟講咧，我哋都係正式制定呢個禁蒙面法啦。 OK， 好，唔該曬郭佩凡啊， 唔該曬， 唔該曬你。 郭佩凡咧就係今日成立嘅禁蒙面法推動組嘅召集人，亦都係咧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嚟噶。麥家俊，聽完郭佩凡嘅解釋之後，你又有啲咩嘅諗法咧？ 我諗即係用禁蒙面法呢一樣嘢，或者係用緊急法嚟去即係立呢個禁蒙面法咧，其實係一個政治判斷嚟嘅。政治判斷就係在於究竟依一個立法。是咪能够做到止暴制乱，或者系对香港整体嘅利益系大于成本，即系呢个一个政治判断。咁头先郭佩凡都即系好清楚讲咗佢自己嗰边嘅立场啦。但系我谂有好大嘅疑虑系有几点嘅。第一点咧就系、是、我谂最广义去睇咧，就系究竟呢一个蒙面法禁蒙面法真系成立咗立咗法之后，系究竟系少啲人去上街蒙面上街，因为佢哋有顾虑。定還是係會再觸動到而家已經係繼續係非常之緊張同埋即係敏感嘅情緒，而令到再有另外一個大規模嘅一個情緒爆發。咁呢個係一個我說唔準嘅嘢，我就本身擔心傾向係後者嘅。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就係喺執法上面咧，究竟會點樣做咧？如果假設我哋真係 有收唔到一个所谓阻吓嘅作用，有更加多人蒙面上街。我唔会理究竟即係啲人係收喺一个不反对通知书嘅情况之下一个合法嘅游行啊，定还是一个反对通知书之下嘅一个不合法嘅一个行动。但係当如果有一个相当之大嘅群众喺各个街上面係继续蒙面嘅时候，究竟警队点样執法？呢个系一个我谂好多香港市民都好关注嘅一个问题，究竟你拉得几多咧？吓，咁呢个系第二点啦。第三点我谂最担心，亦都系香港国际社会形象嗰个问题。就系当如果呢样嘢立到嘅时候，系啦，即系我哋可能即系就算止暴制乱都好嘅，其实而家亦都有好多人讲紧嘅就系啲外国领事究竟而家佢哋嗰个研判状况系点样？会唔会即系因为用紧急法或者甚至乎系宵禁嘅形式，跟住之后咧就会直情系即系撤侨咧，或者撤离佢哋自己本国嘅居民喺香港咧，即系令到香港成个国际形象会更加大嘅一个。大的一个成本或者一个伤害在这里。这三个都是一个我觉得即是禁蒙面法里面一个很危险的一个考虑。即是现在这个我觉得是要小心的处理，都很担心。 刚才听到郭佩凡就用了一些禁毒的法例来到比较，就是讲紧话即是一个阻吓的作用，即是同埋都是讲紧一个究竟应唔应该嘅问题，即系当然佢都头先都有讨论到嗰个执法上嘅困难嘅，咁但系讲到话系咪应该要立禁蒙面法咧咁样，咁或者系亦都讲到话即系一啲嘅情况就系如果嗰啲嘅示威者唔能够再蒙面嘅时候咧，亦都咧可能佢哋使用武力嘅情况咧可能会减低嘅，你又觉得点？ 我觉得我明白郭佩凡个谂法，就系在于即系阻吓作用，即系最激进嗰班，就算你做任何嘅行动都好，去到依然都会上街。我依个我同意嘅，但系在于嘅就系后面嘅支持嘅部分，即系一啲比较和理非或者系一个即系唔系非常之激进嘅人，究竟佢哋会点样睇咧？因为其实而家如果你见到最前线咧，一啲激进嘅示威者，其实讲真连警察开真枪，其实佢哋都唔系即刻会撤退，依然都系好勇武咁样向前面去继续进攻。咁当然我哋唔想见到呢个暴力发生啦，但系问题就系你见到警察不断地用武力去尝试去止暴制乱嘅时候，其实得出嚟嘅效果或者想做到嘅阻吓作用系完全系零。喺咁嘅情况之下，如果你用禁蒙面法嘅时候，我个研判系更加有可能系会有更加多嘅民众情绪爆发，而令到重新地令到已经开始暂时即系前面嘅一啲激进示威者有一个更加大嘅一个力量喺后面支持佢哋，咁我谂呢样嘢系得不偿失嘅。 另外一个问题就系究竟用咩方法去定立呢个禁蒙面法啦？咁刚才都问到郭佩凡，佢都认为用紧急法嘅方法嚟到定立禁蒙面法咧系其中一个方法嚟噶。咁但系都睇到之前咧，基本法委员会嘅副主任谭伟珠咧就讲到话，会唔会立法会复会之后咧可以即刻讨论咧，都系其中一个嘅方法。大家点睇咧？1872311。 话日本国民十分期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明年春天的国事访问。他说日本已经进入令和时代，中国亦都迎来新中国成立70周年。日本从平成迈入令和之际，期待今次国事访问成为日中关系新篇章的起点。安倍说日中两国自1972年实现邦交正常化以来，双边关系取得长足发展。两国民众的相互理解不断加深，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日本企业在华机构超过30000间，在经济关系层面两国关系越加紧密，两国的相互依赖程度亦都不断加深。安倍说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明年举行，相信中国选手会有好好的表现。天气方面，覆盖华南的高空反气旋正为该区带来晴朗天气，本港下午炎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或以上。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大致天晴，最低气温约27度。明天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星期六大致天晴及炎热，星期日及重阳节有骤雨，风势较大，天气稍凉。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提一提大家，旺角道交通灯号要做紧急维修，现时车辆沿住旺角道东行，只可以左转去弥敦道深水埗方向，是不能够直行前往西洋菜南街、通菜街和洗衣街，亦都不能够右转去弥敦道尖沙咀方向，一带交通是挤塞的。受到灯号的失灵影响，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长沙环境处对开。睇翻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排到去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浙江街。东隧的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排到去海丰园，九龙入口那边都是相当之多车的，龙尾就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窝打老道近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西隧的龙尾分别接近观塘道近德宝花园、伟业街近上怡道和新清水湾道近圣贤中学，而龙翔道东行上去西隧都是有龙尾的，龙尾排到风力楼。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路面的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仲是有龙尾排到去举园。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裕民坊那段多车，龙尾排到去牛头角定富街附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度繁忙的，龙尾排到去太子道东接近油站。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那段多车，龙尾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会依然都有车龙的，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桥底。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澳海城多车的，龙尾在南昌港铁站。漆咸道北去土瓜湾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多车，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接近果栏。新界方面的路面情况，清水湾道近大埔仔村来回方向都是挤塞，出九龙的龙尾沿住影业路排到去宝林北路回旋处，还有就是沿住坑口道排到去宝宁路近将军澳医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乡事会路的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反方向出去九龙近马场那段都是多车的，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不要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思考无罪，通识有理。 听妙足 就好崇拜十二嘅，十二系一个好重要嘅易经数字。 咁开浪裤，咁个啰柚就坐咧都潭嗰度，咁所以咧嗰阵时咧就好多咧就系嗰啲啰柚生疮嗰啲，其实嗰啲系废路嚟。 最贵嘅茶咧，好似今年有过2000几万嘅记录啦，七片啊， 一片系点计啊？ 300几克啦。 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晚晚同你网罗文化通识。 地政总署的一次过寮屋住户自愿登记计划申请期已延长至2020年10月31日。如果你由2016年5月10日或之前开始已经一直住在持牌或1982年寮屋登记中记录作非居住用途的寮屋，就可以申请登记。如果有关的寮屋将来受政府清拆影响，登记了的人士就可以申请补偿安置。详情可致电2231-3392。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雨光，评论员麦家俊。 自由风，自由风。而家倾紧嘅咧，就系有建制派人士咧，就组成咗一个禁蒙面法嘅推动组啊。咁就系倡议咧，订立呢个禁蒙面法。大家点样睇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电话旁边有听众曾先生喺度。曾先生 你好，曾先生。 系，两位主持你哋好啊， 你好。 我想讲下咧，关于无面法我嘅睇法嘅。我觉得呢个无面法咧，建制派咧简直系无所不用其极咁去打压我哋香港嘅市民。咁其实大家睇翻成件事，经过几个月，究竟点解会演到而家咁烈？其实就系政府警察佢哋所作所为，令到市民系冇办法去表达到自己意见。所以而家變到嘅情況就係、是，有班勇武嘅要蒙面去抗爭，就算唔好話勇武嗰班，我哋一班可能係和理非嘅市民，我哋好想去出嚟示威遊行去表達自己意見，但係永遠都得唔到不反對通知書。咁我哋迫於無奈，有啲市民就冇辦法啦，戴個口罩出嚟都要行，甚至乎我得到得到不反對通知書啦，突然之間咧都可以咧驅散市民，話我哋非法集結啊，甚至乎話我哋暴動。所以其實我覺得呢個做法咧根本就係斬腳趾避沙蟲，即係好似感覺上就係、是你解決曬所有提出問題嘅人咧，個問題自然會解決。我覺得個社會應該係咁。 陳生啊，頭先咧你講即係頭先郭佩凡都講過咧，就係話佢覺得依一個立咗法之後咧，會有一個阻嚇作用。咁如果你覺得會唔會有一個阻嚇作用咧？其實 我好肯定咧係有阻嚇嘅，即係兩類人啦。我覺得係勇武嗰班，佢哋真係我都聽過好多次，佢哋寫埋遺書，帶埋遺書上街。我諗嗰班係唔會理你嘅。至於一班和理非嘅民眾咧，佢可能真係會唔敢上街，但其實佢嘅怒火同埋佢不滿咧係唔會熄滅嘅，一路只會令到個社會嗰個氣氛更加係崩緊，只會令到其實已經去到臨界點咯。我覺得你再搞啲小動作咧，其實市民咧一晚晚就睇住警察嘅暴力嘅驅散啊，暴力嘅行為啊，甚至乎而家越嚟越過分啦，著住制服啊，粗言穢語啊，當街捉市民，呢啲其實我哋市民都看在眼裏，只係我覺得即係去到某一個點咧，你再政府咁再做落去咧，其實市民咧承受唔到嘅。另外我最想講一點就係咧，我唔明白點解警察可以豁免咯。其實我哋而家市民好擔心就係點解啲警察可以冇委任證、冇 number， 甚至乎蒙曬面去做乜都得。其實呢個市民係覺得最憤怒嘅地方咯。所以咧，我都引用翻阿郭佩凡嘅説話啦。我都超過十成肯定市民會極之對呢一個嘅反蒙面法咧係極之反感，同埋我相信遲早呢個社會係會爆煲嘅。 多謝曬曾生嘅， 多謝曬你，多謝曬。 我哋聽李女士嘅電話，李女士 你好。 系李女士， 系你好， 你好， 即系我对呢个无面法咧，就系、是、一半一半赞成啦。其实其实要应该好清晰去立例先得，如果唔系咧，都有些少反效果嘅。咁唔好暂时唔好讲呢个问题。我有一个提议就系话，未立呢个无面法之前，可唔可以再諗下其他嘅方法，更好嘅方法呢？我有个提议就係话警察可唔可以改用电枪呢样嘢呢？咁改用咗电，因为电枪你只可以电一电去麻痹咗之后唔喐得，你可以好轻易去拘捕佢，就唔需要话用到警棍啊、枪啊嗰啲咁大嘅杀伤力去伤害到啲小朋友，系咪？咁啊，同埋而家基本上系有几批人嘅，有啲咧真系搞事嘅，呢个系事实嚟嘅，大家有眼睇嘅。咁有啲学生咧就系无知俾人去利用嘅，咁有啲就系、是 okay. 即係好似玩嘅心態出嚟睇熱鬧嘅，咁其實呢啲咧就係、是、睇熱鬧嗰啲，我希望佢哋唔好再出嚟啦。其實你係助長咗你啲人嘅心態。 好，明白李女士嘅意思啊，多謝你先，多謝你電話，多謝你。咁仲有咧就係蘇小姐， 你好，蘇小姐， 係主持人， 係你好，請講。 係主持人你好，唔好意思， 係請講啊， 同嘅出場。关于今日讲蒙面法系咪？ 系，请讲。 咁就听，我长期都有听你哋噶啦。咁就例如好似主持人你都做咗星期二同星期四今日啦。咁我 你讲下对蒙面法嘅意见啦。 我以市民嘅反应咧，想讲下咧。你哋比较访问一啲类似保皇党啊，诸如此类，成日都话 蒙面法咧就可以止暴啊，點樣啲市民，點樣啲示威者暴力好多啊，其實好多片段睇到咧，警察嘅暴力咧都好嚴重噶，好血腥噶，例如721啊、831啊、11啊，咁你係咪淨係制止佢哋就解決到個問題咧？我相信咧冇無緣無故嘅恨咯，係好多嘢咧都係有因有果嘅。咁或者可唔可以訪問一下啲市民嘅意見，訪問多啲支持抗爭者嘅意見，唔好淨係一面倒，或者比較多比例上去訪問一啲保皇黨啊。 唔係，首先啊，蘇小姐，我哋 嗰個容海恩咧，都係又係咁樣一直喺度支持政府。頭先嗰個郭佩凡立法局議員係咪？咁我淨係想講市民意見咯。 嗯，嗱、啊，蘇小姐啊，我哋其實有訪問唔同意見嘅嘉賓嘅，我哋亦都有聽聽眾嘅時段。咁而家亦都請即係聽眾打電話上嚟啦。咁蘇小姐都喺節目裏面發表意見啦。 咁、okay, 我繼續講蒙面法。 Okay. 我繼續講蒙面法。咁同埋蒙面法咧，你以為可以解決到件事咩？你哋一直喺度乜法乜法，一直喺度執法。我首先好，我係代表一個好普通嘅香港市民，麻煩你啲警察咧顯示翻你哋嘅證，你哋嗰個證啊，點、可以唔冇證冇證嘅冇 number 嘅，係冇話唔俾你睇就唔俾你睇、你點樣對我哋啲市民咧？你有咩資格執行蒙面化政府？我想問， 明白蘇小姐， 要你哋啲警察，你等等先，主持人俾我講埋先，麻煩你 打時間， 我打咗好多次嚟噶啦，你 打壓時間啦，係 幫我電話，你哋。叫啲警察擺翻個 number 喺我身上面先，呢個係必須嘅。仲有佢哋做咗好多違法行為，唔可以上巴士首部。 OK， 好多謝曬蘇小姐嘅電話嚇，都清楚表達咗佢嘅意見啦、我休息翻先，我哋轉頭咧就係訪問其他唔同意見嘅嘉賓， 光譜嘅嘉賓係嘛？ 轉頭再傾。 Okay. 子豪咧喺度做乜嘢啊 ？Jack 豪剪片啊，用嚟参加有声好书全港中学生声演比赛2020啊！ 你知道系全日制注册中学嘅学生先可以参与噶嗬？ 我知道，我仲知道分咗粤语组同埋普通话组添。 咁你知唔知道个比赛延长咗报名截止时间，去到10月4日下昼5:30啊？ 我知道啊，所以咪拍片咯。 你都唔系中学生， 我唔系啊，我表弟嚟啫嘛。 咁似样嘅，点都好咧，记得快啲放上有声好书网页 rthk.hk/audiobook 啊！ 菠萝包、墨西哥包、奶油包、肠仔包，阿西杰啱唔啱啊？ 哇！瑞文买埋早餐上嚟做节目咁好嘅？ 你又想啊？呢啲包我用嚟捐俾救食平台噶，因为今集我揾嚟佢哋嘅发起人谭迪斯教授讲下平台系点运作， 而我就请嚟咗天文台团队同我哋倾下极地涡旋同气候变化嘅谬误。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胡西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是晚上的7:18，继续有陆宇光和评论员麦家俊在直播室这里谈论的，就是有建制派人士就成立了一个禁蒙面法推动组，大家怎么看呢？1872311，电话旁边就有民主派会议的召集人，也是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陈淑庄。 你好， 两位好。 对于建制派这个建议你怎么看？ 我自己睇咧，就蒙面法咧，系只不过系一个幌子嚟嘅啫。其实由今年2月嘅时候咧，政府咧就声称就话修订逃犯条例，咁话处理呢个陈同佳事件，就唔知点解要将香港人咧就送翻大陆嗰度接受审讯。而今次咧，蒙面法都系一个幌子，而真正咧就开始想启动翻咧，用呢个紧急法做呢一样嘢。大家如果留意翻咧呢个紧急情况规例条例嘅话咧，大家见到咧嗰个情况虽然嗰个文字好短，但系咧嗰所涉猎个范围咧非常之广，亦都意味住咧呢一个特首会同行政会议咧系有一个至高无上，可以话系法力无边，甚至可以无远不界嘅咁样嘅状况。佢订立嘅法例或者修订一啲规例规则法例咧，是不需要经立法会通过，而是可以呢是甚至是同而家嘅一啲法例有抵触嘅话呢都可以继续实施嘅。当中包括喺香港保障我哋 人權法嘅呢一個Bill of Rights Ordinance 即係我哋嘅人權法啦。咁當然亦都內文咧涉獵到嘅範圍，即係佢哋可以做啲乜嘢咧？包括咧係可以由呢、這、一個即係可以代表行政長官去取得任何財產或者物業啦，呢、這個去接管啦，跟住係可以咧係去管制同埋去壓制一啲通訊自由啦，跟住可以作出拘捕啦，可以送你出境、遞解你出境啦，又或者你不能出境啦。跟住可以隨便入屋啊，搜查，即係可以入屋搜查，進入處所啊等等。咁而家啲風傳得好勁嘅，包括譬如話係咪要將大家嘅拘捕時間，即係係呢個叫做拘留時間，由48小時最多48小時增加到96小時啊？又或者甚至係做呢一個區議會延後或者取消等等咧？其實咧如果根據緊急法嘅話咧，可以話係即係。特首会同行政会议做乜嘢都得噶啦。 你认为引用紧急法嚟到订立呢啲嘅法例个问题喺边度咧？ 其实紧急法，你大家头先如果听到我嗰、那个简单个介绍，就睇到嗰、那个基本上系完全冇权力监察嘅。咁就你可以话系整个特区政府就自把自为可以，咁就会同行政会议。咁你谂下，已经喺立法会基本而家个格局咧，政府攞上嚟嘅条例喺只要攞多数票就已经通过嘅情况之下咧，政府都赶唔切啊！都要立，咁而且咧，大家亦都明白咧，而家見到嘅政治問題冇可能係立一條法會解決得到，而相反，甚至可能令到更加多嘅人覺得更憤怒。咁究竟政府係諗住解決問題啊，定去挑任，定係諗住去煽惑更多人嘅即係嗰個憤怒或者個憤慨咧？政府本來一邊即係一個星期之前，如果大家仲記得嘅話，林鄭啱啱開始咗嗰個對話，俾人哋睇到咧，就好似即係你就當我做沙包又好，我好似好有誠意去同你溝通，但係原來咧就扯後腿嘅，原來咧不單止要做蒙面法，原來其實只不過一個幌子、一個切入點，就去用緊急法嘅時候咧。用得一次可用第二次、第三次，而真正推香港落懸崖，係今次係落懸崖噶啦，推香港落懸崖咧。是特首咯， 明白聽呀。嗱，其實咧之前一直都頭先你有講啦，即係其實個意思就係、是如果用引用緊急法去做一個反蒙面法嘅話咧，就其實簡單嚟講就俾政府有一個藉口就做一個加辣嘅措施啦，隨時地。但係同時間即係你黨友郭榮亨咧，其實佢亦都有講過咧，就係、是、喂，如果佢都有警告，如果國際社會見到特區政府係。即係會去做呢一樣嘢嘅話咧，其實某程度上就係即係已經係將個極權成為事實啦。咁如果咁嘅狀況之下，其實你會覺得特區政府真係敢唔敢咁做咧？因為個國際社會俾到香港嘅壓力都大，佢會唔會就係用咗一個咁嘅加辣方式，但係其實最後要付出嘅成本係高咧？即係一個你點樣睇嘅？即係個研判上面。 當然啦，我哋見到我相信咧，國際社會係非常之關注呢件事嘅，亦都我相信有唔少嘅投資公司咧，或者一啲國際公司咧，亦都撤咗或者甚至已經有曬即係一啲計劃咧。如果實施咗啲咩狀況嘅話，會點一撤離？呢啲係一啲好正常公司會有嘅嗰啲，你叫 exit plan 又好咩都好啦。但係我自己認為咧。外國嘅壓力當然非常之重要，但係去到尾咧，即係如果我相信已經超越咗特區政府嘅一啲管治，我覺得如果中國政府用翻佢平時嘅板斧，用佢嘅軍隊，而家就被香港嘅警察做緊，而家基本上警察就執行緊佢嘅嘢啦，而緊急法亦都係一啲。極權國家或者即係一啲獨裁國家好中意用嘅呢兩嘢，即係一個軍隊，因為佢有槍；另外一個就係緊急法，就因為佢有無限嘅權，冇無上嘅權威。咁而家呢兩樣嘢咧，如果都喺香港發生嘅話咧，其實係正正就係將一地兩即係我哋嘅一國兩制咧徹底破壞。而亦都我唔相信香港再有啲乜嘢特色。咁係唔係真係仲要俾個一個特別嘅關稅區你啊？或者甚至係咪如果當呢個人權及呢、這、一個人權及民主法通過咗之後，係咪會針對某一啲嘅官員去做出一啲制裁，甚至喺其他國家都會參考而去實施通過翻一樣接近嘅條例？呢啲我唔敢講，但係 我相信咧，國際到咁多嘅地方，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咁多十年，或者咁耐歷史，我相信咧，大家都睇得好清楚嘅。咁要設置大家都可能聽到啦。第一個選擇當然係新加坡，即係而家聽講話香港人開户口都開唔切，即係新加坡都接唔切啦嘛，即係你都開唔到户口，因為實在太多啦。 但係阿 Tanya 頭先即係我個問題在於咧，就係、是、因為即係、就是、你頭先都講過咧，就係話咁就係正正嗰個國際嗰、那個壓力咁大啦，亦都即係正常嚟講唔想係失去咗呢啲頭先所謂獨立關稅區或者其他嘅一啲國際認可一國兩制或者係個嘅獨立嗰個經濟體嘅一個咁樣嘅特殊地位，所以其實某程度上會唔會係政府其實都唔會亂咁用緊急法咧？即、就、係、是、我頭先嘅問題。 我覺得嗱。今日個風吹到咁行啦，大家明白啦。本來話係今日嘅添，我唔知道我哋特區政府仲有冇權去講佢究竟實唔實施緊急法？唔好意思，我覺得呢一樣嘢已經唔係喺佢手啦。如果大家仲相信上個星期出嘅新聞係話連撤唔撤回呢、這、一個逃犯條例嘅修訂都要問北京嘅話，咁我唔相信就咁一條緊急條例用來做蒙面法可以。林鄭自把自為咯，咁所以即係、就是、我覺得國際壓力而家其實個國力已經唔再係屬於香港呢個地方，可能個場所喺呢度，但係真正嘅國力已經係去到中國，即、就、係、是、可能係中國嗰度同外國其他嘅即係方面去。角嚟噶啦，即 係 我嘅睇法 係嗱，緊急法咧就係一個手段啦。咁今次建制派人士咧都建議用緊急法咧嚟到訂立禁蒙面法。咁你本身對於禁蒙面法有咩睇法咧？因為佢哋就話而家好多嘅示威者做暴力行為咧都有蒙面嘅，咁希望咧透過呢個嘅立法咧，去到咧減少蒙面嘅人數咧，去到減低暴力嘅情況。你本身對呢個禁蒙面法嘅意見係咩？ 其實我相信即係建制派啦，又或者政府都應該明白咧。你如果再用一啲咁樣嘅手法去甚至係禁蒙面，你諗到禁蒙面法好或者其他嘅法例都好咧，其實你係唔可能令到咁多，你唔可能令到佢哋收即係、就是、會收工或者會唔再上街示威嘅，即係。大家唔，其實講真有幾多，其實有好多蒙咗面都一樣俾人拉咗咯，即係都可以上門拉等等。即係你問我，其實林鄭其實應該明白，建制派都明白，一直過咗咁多個月，佢帶我哋行完呢一個修訂條例咁多個月，佢點解仲唔明白？其實如果佢唔回應嗰幾大訴求嘅話，其實大家係唔會停止嘅。即係我到今日我都好困難去諗到究竟如何可以停止到而家咁嘅狀況。其實我相信每一個香港人都諗嘅，無論係建制派定係民主派。但係個問題係有權有勢有能力嘅，點解都唔正面回應呢？即係我覺得過咗咁多個月，佢唔通仲唔明白禁蒙面法係唔可能改變到而家嗰個社會狀況同埋嗰種躁動嘅。你再掃落地氈底幾多個月、幾多年之後，又係會再反彈。我哋呢一個係一路係會不停發生，亦都係對成個香港係唔健康嘅。 好，唔該曬陳淑莊。 唔該曬。 陳淑莊咧就係民主派會議嘅召集人，亦都係咧公民黨嘅立法會議員嚟噶。電話1872311，大家點睇禁蒙面法嘅建議咧？電話旁邊有聽眾劉先生。 你好，劉生。 劉生你好。 你好，係你好，主持。係，我都係一個普通市民啦。咁其實咧，我覺得呢一次佢哋嗰個呢班建制派推呢個無辯法咧，其實都係用錯曬方向。佢哋其實佢哋嘅邏輯就係話蒙咗面啲人上街就好容易會更加暴力啊，或者係放膽啊，或者去犯暴力。但係相對咁，警察嗰方面佢自己亦都係蒙面，甚至乎係冇委任證啊，冇曬啲嘢。佢立場喺邊度咧？佢都係因為就係驚要負殺刑責，所以佢哋就係咁樣。咁仲有一樣，佢哋成日都講話外某某西方國家地方啊，啲都有啲咁嘅嘢。我好心佢哋咧，就唔好再攞呢啲同西方國家比啦，因為基本上人哋係一個咩社會咧？人哋係一個一人一票公民嘅社會。如果你試下香港呢件發生呢件事，100萬人上街，或者200萬人上街，我諗一半呀，呢個政府西方國家或者人哋佢要嚟同人哋比嗰啲地方，已經換咗政府， 明白， 已經 多謝劉生嘅電話，多謝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由民建联立法会议员、人大代表、退休纪律部队人员组成的禁蒙面法推动组今日成立，推动政府透过一切可行方法，包括启动紧急法，订立禁蒙面法，建议参考加拿大法例，违法者最高刑罚是监禁十年。委员之一的香港警察队援助级协会前主席陈祖光不同意警员要受禁蒙面法约束。民建联主席李慧琼说，政府要检讨目前止暴制乱的方式，考虑引入紧急法和禁蒙面法，相信可以令到蒙面上街的人减少。法律界立法会议员郭荣亨就警告，若果政府启动紧急法，订立禁蒙面法，将是香港跌入极权社会的第一步，政府日后将可以进一步钳制香港人的自由。旅发局宣布取消本月中举行的香港单车节和月底至下月初的香港美酒佳肴巡礼。旅发局主席彭耀佳形容是艰难的决定，但考虑到香港未来几星期可能仍然存在不确定情况，令活动未必能够顺利举行，因此决定取消。旅发局说，单车节涉及多条主要干道、隧道和大桥，考虑到若果活动之前发生示威，相关道路未能及时清理，会影响活动进行。而举办美酒佳肴巡礼的场地中环海滨附近曾经发生多次示威，鉴于参与人数众多，若果活动场地外发生冲突，旅发局难以短时间入面疏散人群至安全地方。旅发局安排下月底前将报名费全数退回所有已报名参加活动的人士和参展商。在荃湾中枪的18岁中五学生被控一项参与暴动及两项袭警罪，他仍然在伊利沙伯医院留医，同案另外6人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控方表示，警方在各被告身上搜出疑似大量暴力或激进示威者的物品，包括对讲机、头盔和一些保护工具等。根据控方的案情，涉案的中五学生涉嫌在大河道对警方防线穷追猛打，期间手持武器和投掷砖头。由于他戴着粉红色面罩和黑蓝色的自制盾，装置独特，很容易被认出。其后多人被指加入对警方施行暴力，一名警长出于担心自己安危，因此对案中的中五学生开了一枪，他中弹倒地。警方确认修订了程序手册，基于涉及行动细节不便评论。有警务人员向本台确认，根据修订，警棍、橡胶弹和水炮车并列为低杀伤力武器，同时确认更改了警员面对致命武力攻击可选择用枪的定义。民权观察发言人黄浩然批评有关武器过分的分类过于笼统，担心新修订会为警员提供更大空间开枪，强调水炮车并非低杀伤力，用警棍打头亦都可以致命。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大致天晴，最低气温约27度，听日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星期六大致天晴及炎热，星期日及重阳节有骤雨，风势较大，天气稍凉。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提翻大家啦，喺旺角道因为有交通灯紧急维修，咁而家车辆沿住旺角道东行咧，只能够左转去弥敦道深水埗方向，唔能够直行前往西洋菜南街、通菜街同埋洗衣街，亦都唔能够右转去弥敦道尖沙咀方向噶。咁而家大交通咧都系非常挤塞。咁而家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落去塘尾道嘅支路车龙排到去荔枝角道，近住长沙环警署。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 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入面。红隧嘅九龙入口只系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喺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嘅车龙非常长嘅，龙尾去到近太子道西，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龙就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游泳池。路面方面，在港岛皇后大道东去黄泥涌道方向挤塞车龙排到近金钟道，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在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亦都车多，龙尾合和中心。今日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车多，龙尾牛头角定富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一段慢车龙尾苏屋村，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澳海城二期一段车多。另外，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交通非常挤塞，车龙排到过了柯士甸道。今夜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繁忙，龙尾美林村。新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南边围回旋处一段龙尾在南围。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深圳湾公路五十路牌去深圳湾。最后，卫生署就提提你，人体每日大约需要八杯水，记得多饮水，补充水分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打波先嚟落雨，比赛先嚟拗柴， 着新鞋先嚟踢花。考试先嚟失手， 打机过关先嚟跳掣， 做 project 先嚟玩失踪， 空肚先嚟冇早餐食。 激气过后谂翻转头，头先只系芝麻绿豆嘅小事。面对难题不气馁，他朝成就必定非凡。 拉阔角度，放开心情。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特首林郑月娥举行社区对话会，出席者梁先生， 其实可以话是各说各话，支持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的市民就继续讲这件事啦。咁特首亦都继续讲翻佢要讲嘅嘢。 出席者郑小姐， 我哋真系一个平民百姓讲嘅话，系咪你真系会听呢？做一啲嘢咧，都预咗佢都系答嗰啲嘢噶啦。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雨光，评论员麦家俊。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而家倾紧嘅咧，就系有啲建制派人士咧，就系推动咧，定立呢个禁蒙面法嘅。麦家俊啊，其实睇翻咧呢个嘅禁蒙面法咧，喺香港都讨论咗一啲嘅时间啦。睇翻上个礼拜咧，政府点样去回应呢个嘅一啲嘅建议咧？嗱，见到咧上星期二啊，咁就见到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咧，咁就行政会之前被问到咧呢个禁蒙面法嘅问题。咁其实佢当时嘅讲法就系话咧，要运用呢啲法律嘅时候咧，要评估咧究竟系咪能够精准咁处理暴力状况啦，以及咧会唔会咧带嚟一啲嘅反效果，兼且话咧系嗰时话吓，并未引用咧就系一啲嘅紧急法咧去到进行呢方面嘅工作， 冇错。 而咧去到星期三咧，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咧亦都有俾记者去到问到咧关于蒙面法嘅问题，咁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咧就讲话系有作出相关嘅法律研究，按住咧需要咧去作咧相关嘅一啲嘅法律研究。好啦，到今个星期咧，头先咧陈淑庄就形容咧而家个风咧吹得好劲啊，因为咧都见到唔同嘅传媒咧都报道咧，即系政府关于研究禁蒙面法嘅一啲风声啦。嗱，譬如信报， 突然间好多啊。 信报今朝嘅报道咧就系话咧系港府急研蒙面法咧，话短期内定案啊。咁而网媒咧，香港01咧更加今日有个报道就系话咧已经去到一个埋尾嘅阶段。 階段添，可能咧會開一個特別嘅行政會議去通過。你覺得時機啊，亦都今日咧就見到咧有啲建制派人士咧就叫做成立咗個推動組出嚟推動禁蒙面法啦。時機上你又點睇？ 我諗頭先陸宇光你都提過啦，其實我諗大家想講嘅就係究竟其實係咪喺一連串嘅即係國慶七十週年個活動喺北京之後係咪即係港府嘅人喺上面係咪受到一啲即係個政治訊息係覺得咦成個峰迴路轉嘅狀況係咪同十一有關係咧咁樣，咁嗱坦白講咧，即係如果頭先你講嘅嗰種時機，同埋而家突然間今日係10月3日，係啦，結果嗰兩日突然間個峰迴路轉嘅狀況咧，其實真係好難令到人唔會聯想呢一樣嘢。咁但係當然即係冇真憑實據啦，係咪？咁但係而家嗰個狀況就係、是，如果咁樣急現發嘅時候，即係其實我諗同喺北京啊，或者其他嘅一個研判，我覺得係即係睇落去似乎係會有關係嘅。咁第二個嗰、那個論點咧，當然就係覺得可能係喺呢一個即係開咗真槍之後咧，可能真係有一個咁樣嘅迫切需要去做呢件事情啦。咁但係坦白講，即係過去其實研究呢個咁樣嘅法例嘅時候，其實已經有一個即係一個唔短嘅時間嘅，但係突然間而咁樣去推出嚟，係咪真係因為一個即係開真槍嘅事件去做呢件事咧？我覺得個可能性唔係咁大，都反應唔係咁快，反而即係可能我諗更加多嘅人香港人會更加憂心嘅，可能就係其實頭先第一個嗰個嘅個猜測會唔會成真呢？呢個係大家咁最憂心嘅。 嗱，而家建制派咧提倡订立禁蒙面法啦，咁其实咧，头先郭佩凡咧都以一个禁毒相关嘅法例咧嚟到即系叫做阻吓啲人咧，可以希望减少一啲蒙面嘅人数啦。咁但系咧，就正如我哋头先都讨论，而家好多嘅示威者咧，其实都做出一啲咧即系涉嫌违法嘅行为啊。究竟禁蒙面法系真系达到嗰个阻吓力有几多咧？可能咧即系最勇武、最前线嘅人咧，可能佢哋真系唔会担心违法呢、這个。 系啦，系啊，系啊， 所以阻吓嘅会唔会就系其实系和理非一类嘅示威者？ 我谂好显然建制派或者政府想去睇嘅就系嗰个和理非嗰度系咪能够成功有个阻吓作用？头先其实亦都有一啲即系打电话入嚟嘅听众咧，佢哋都有讲过呢样嘢，我系一半同意嘅。一般同意意思係，我諗有一部分嘅和理非咧，可能係會因為呢一個立咗禁蒙面法之後咧，係會有一個考慮喺度，就係我上街會唔會俾人就咁樣拉咧？咁但係亦都有我更加憂心嘅乜嘢咧？就係、是、另外有一批就係和理非嘅人係會變成一個即係一個激進嘅示威者。其實過去嗰幾個月咧，有唔少香港嘅人係本來和理非嘅，係本來和平嘅，但係都會突然間變咗做一個即係一個即係一個暴力嘅示威者。点解？系因为佢个情绪，佢对成个时局嘅一个不满，突然间会突然间爆煲。呢样嘢咧，我觉得系一个双刃剑嚟嘅，即系我觉得可能会有一部分人唔会因为咁样上街，但系亦都因为有一批人系会更加因为咁样而变成本来系和平嘅，但系亦都会变成激进，咁样你亦都得不偿失啦。 我哋电话1872311，欢迎大家打嚟咧，倾下禁蒙面法嘅一啲睇法。电话旁边有庄先生， 你好，庄生， 喂， 你好，请讲。 啊，庄你好。啊，主持人嘛， 系，请讲，请讲。 我觉得政府立呢个蒙面法咧，应该系早过嚟要立噶啦。你见到而家呢，嗰个进展嗰个步行咧，越嚟越严重。一拉咗个蒙面咧，就个个就比较激进好多嘅。咁早啲立，起码可以省脱一部分和理非人士啊嘛，系嘛，会好啲。所以我本身嚟，我觉得蒙面法立呢个系对大家都有好处。 但头先我都有讲过，就系话会唔会有一批即系和理非嘅人会因为咁样压力啊，或者情绪会爆煲，即系会变成一个即系激进嘅分子咁样。因为过去嗰几个月亦都有唔少见到有啲咁样嘅例子啊。咁啊，庄生你点睇咧？ 咁应该就唔会嘅。咁啲和理非有啲话明系和理非噶啦，你梗系政府立呢门法，再兼夹呢个监禁期可能好长，大家会考虑嗰个刑责嘅后果噶嘛。唔多唔少都有啲幫助噶嘛， 但 係而家就唔希望就造成嗰個衝突越嚟越激，係嘛？搞到成個香港好似冇安全咁樣。 我明白你莊生睇法，但係頭先即係講緊嘅就係講緊過去嗰幾個月裏邊咧，即係有唔少嘅和理非嘅人士，即係有啲淨係我自己都以為一直都好和理非，但係都會因為情緒上面嘅問題入邊輕微激進，或者甚至乎會走到好前線，而走到前線嘅時候，其實俾人捉咧。其实某程度上都是面临十年的一个暴动监禁的。咁所以其实成件事头先郭佩凡提出的最多是十年监禁，其实个刑责是一样的。咁点解会系觉得呢个会有一个相关的阻吓力呢？ 就算你散却唔到和理非， 起碼一部分，或者再省級部分，有啲真係出嚟查娃娃又玩嗰啲咧，咁起碼散咁好多呢啲嘅行暴嘅行為噶嘛，係嘛？大家應該清楚。仲有一度我想提一提啦，唔係淨係增加呢個門檻咁簡單，應該增加呢個特別獨立法庭去處理呢啲咁嘅暴行嘅個案。因為越嚟越多，要左排期有排期，一頭尾要花起碼兩三年時間先處理到啲案件成件事。英國以前都有例，有案例㗎，係咪見到？啊！英國試過呢幾年前殺槍擊咗時候，內地人拉幾千個暴徒。政府應該馬上成立呢、這個特別法庭，去日以繼夜法官去處理啲案件程序。咁大家變咗有個平復嘅心態。 明白， 好明白。多謝莊生，多謝莊生嘅意見啦。我哋休息一陣，轉頭翻嚟講講另一啲話題。 喂，俾我睇下得唔得啊？ 唔好啦。 睇下啫，唔怕 喎、啊。喂，正经啲好喎、啊。 正经，色情文学《金瓶梅》绝对可以正经睇、正经讲。电视节目《午夜广场文学放得开》，今集笑谈《金瓶梅》，研究佢系咪咸得有道理？睇下呢个甜股点解可以成为中国文学经典？今晚十一点，港台电视31。 以下咧，边一个唔系爱情玩家嘅特征 ？A 过分赞美你 ，B 经常道歉 ，C 总系称呼你个花名或者昵称 ，D 唔会俾你见到佢嘅家人嘅。 祝心理主持 黄仲远、 李秋婷。 2000年一个 Reagan 嘅做过一个跟个爱情嘅行为嘅一个研究。如果系玩家嗰边咧，人生当中经过个女士咧，佢都有个 tendency 咧去同佢成为伴侣，仲有一啲亲密关系嘅。 祝心理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球争斗训练班 九钟上堂啦！ 特首第一次民间对话会后，民怨未见平息。国庆当日，多区更加发生严重冲突。同日，习近平强调坚持一国两制，矛头直指台湾。林郑班子应该点样平息社会嘅不满？香港嘅反政府示威会唔会成为两岸三地局势发展嘅关键呢？今集请嚟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少佳分析。 星期六 下午3:00，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球争斗训练班，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46啦，麦家俊嚟，我哋讲讲咧，系10月1日咧国庆日咧，咁就全港多区都爆发一啲嘅示威活动啦，演变成警民冲突啦。其中喺荃湾嘅一啲冲突入边咧，咁就有一名咧黑衫人男子咧就被警员咧开实弹枪咧所射中左边胸部噶，咁而后面咧就系、是、后面咧就发现咧呢位嘅男子咧就系、是、一位读紧中五嘅一位男生嚟，咁之后咧就。發生了很多的不同的事件，包括很多的校友、學校不同的持份者，包括校長、老師等等，都非常關注這個事件，究竟學校怎樣去處理呢？看到呢，校方就是這個學校就是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看到校方就在昨天就發表過一些聲明，就看到他就是說希望學生去參與公眾活動的時候遠離危險，但就被外界就說並未譴責警方使用過度武力。之後跟一些校友見面的時候就表示就說校方不會處罰呢位中槍嘅同學嘅，咁但系咧就會喺佢康復咧，同埋因為司法程序而影響學習嘅期間咧，一直咧都會為佢咧係保留學位。到到最新嘅情況咧，就係咧呢位嘅學生咧就係涉嫌啦，咁就參與暴動啦，同埋兩項嘅襲警罪咧，就係被警方起訴啦。咁而家咧就係今日咧下晝就喺沙田裁判法院提堂嘅。咁而佢而家嘅情況咧就係雖則咧就過咗危殆嘅情況啦，咁但係仍然係留醫緊嘅。咁個事件咧發展落去咧就係、是有啲嘅人士啦，就對於學校嘅處理方法嘅一啲意見啦，包括咧就係梁振英嚇，梁振英咧就係前特首啦，亦都係咧全國政協嘅副主席，佢咧就以呢個嘅全國政協副主席以及前特首嘅身份咧，就去信咧呢間嘅學校。 咁就向咧学校长咧就话呢个学生咧系涉嫌袭警，咁就要求咧学校咧马上革除佢嘅学籍。又讲到话咧，如果咧校长系因为咧引起其他嘅暴徒破坏呢个学校嘅话咧，就请咧校长喺革除暴徒学籍之后咧马上宣布辞职。咁而咧梁振英亦都系咧即系社交媒体上面咧多次咧系发帖咧去到讨论呢件事。 系， 大家点样睇咧吓？即系会唔会梁振英以呢个嘅身份去到去信学校，会造成一啲嘅影响咧？大家点睇咧？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 好， 马家俊，我哋不如都访问一下啲学界意见，再请你之后再评论啦。 好啊， 电话旁边有中学校长会嘅主席邓振强校长。 你好，邓校长。 你好，系两位主持好，系。 嗱，对于今次咧，就系有一名嘅中学生咧，咁就系因为被枪伤啦，咁但系同时亦都系被控告啦。咁啊，梁振英咧就向学校发咗信咧，要求咧革除佢嘅学籍啊。你点睇呢件事 啊？我谂香港嘅学校咧，其实就系都好尊重言论自由、尊重同埋包容嘅。咁喺呢一段社会事件嗰度咧，其实好多校长都收到好多唔同人士咧，系俾信啊、俾电邮啊，甚至打电话嚟咧，系对教育界咧系提出好多唔同嘅意见或者好多指点啦，咁样。咁这个我哋都用平常心去看待呢件事啦。 觉唔觉得梁振英以佢嘅公职身份、全国政协副主席、前特首嘅身份去信学校，会造成一个施压嘅效果？ 我谂咧，我哋作为教育工作者，而家喺呢啲咁特殊香港呢个社会严重冲突嘅环境中咧，我哋就要坚守我哋嘅系专业守则啦，按我哋嘅专业守则办事啦。咁我哋嘅专业守则嘅第一个首要守则就系话咧，我哋系以教育学生作为首要职责啦。喺我哋嘅眼中咧，我哋最重视嘅就系话呢一位系我哋嘅学生，我哋就要守护佢嘅福祉咯。咁喺呢个过程之中，无论佢系有犯事冇犯事咧。在我们的心目中，这个都是我们的学生，我们的天职就是要守护他的权利。 现在呢，这位学生呢就是被控参与暴动和袭警，但同时呢也都呢就是中了枪伤的，所以呢也都在公众很多的讨论。现在呢，梁振英就要求学校呢革除他的学籍，而呢学校暂时的讲法呢就是呢是仍然保留他的学籍的。对于怎样处理这位学生方面，你有什么看法？ 其实咧，而家香港系做紧咧系十二年教育嘅，即系每一个在学嘅学生咧，都应该咧系可以咧系得到佢嘅权利咧，系接受十二年嘅系免费教育嘅。咁佢呢个权利咧，就喺我哋嘅专业守则咧，我哋都讲得好清楚咧，我哋就要协助家长咧，系要咧系协助家长咧系保障学生嘅权利嘅。咁喺呢个过程之中，我觉得我哋系会继续做翻我哋呢一样嘢咯。 嗯。好多公众人士咧要求校方咧去到谴责警方咧使用过度武力啊！你觉得学校应唔应该咁做？ 其实因为咧，其实学校系等于一个社会嘅缩影嘅啫。咁学校咧，其实都见到咧系有唔同嘅学校容许咧系有唔同嘅意见，有言论自由喺度表达嘅。 嗯， 咁样咧，如果譬如我哋见到咧，就系、是、有啲可能系持不同政見的人咧，都係一定要逼校長咧，作為一個表態。咁我諗佢最重要咧，都係一個尊重同埋包容，係可以有表態嘅權利。因為譬如校友可能表咗態，或者係譬如梁振英先生又表咗態。咁但係同時咧，亦都容許人有唔表態嘅權利嘅。咁我覺得佢哋應該係尊重校長咧佢嘅選擇嘅。咁先至一個咧係自由同埋包容嘅校園，我哋先至讓大家咧係都有一個安全感，同埋咧係大家學識到點樣互相尊重咯。 嗯，你头先都讲到啦，咁就关于个学生嗰方面咧，你都好关注即系一啲学生嘅受教育嘅权利啦。咁但系佢而家咧真系涉嫌一啲嘅罪行咧被起诉嘅，咁而同时亦都受枪伤。你觉得学校喺处理呢个学生嘅态度方面，即系譬如话系究竟系慰问先啦，定处理佢嘅行为先咧？咁呢个你觉得学校应该点样拿捏咧？ 我谂我哋学校系重视个人啊，人就系重视佢嘅生命啦，咁样。咁要你睇翻咧，就系喺呢个学生受到枪伤之后咧，你会见到咧系唔同政见嘅教育团体，包括咗教协，包括咗系教联，包括咗教育局，佢哋嘅发言人所发出嘅声明又好咧，都系咧系以人行先嘅。呢个就系我哋教育工作者所重视，以人同埋生命行先。咁啊，希望个学生咧系健康，即系个生可以系早日复原嘅。 咁係首先處理咗呢一樣嘢先嘅。咁跟住先至咧，因為學生已經佢有另喺，譬如喺執法機關，佢有另外一個角度去睇個學生，就已經進入咗司法程序啦。咁樣。 嗯，但系咧，即系梁振英都喺社交網站上面咧，即系多次發帖啦。咁其中都講到話，即系問啊，慰問乜嘢咧？慰問一乜嘢咧？即系強調咧，學生咧係涉嫌犯事咧，所以先有呢個嘅情況。 我諗大家要明白學校嘅功能，學校嘅功能咧就係喺而特別喺而家呢個咁動盪咁混亂嘅環境，我哋係要守護所有學生嘅福祉。佢可能有唔同嘅政見，亦都可能有唔同嘅行為，甚至有學生可能係觸犯咗香港嘅法律。咁但係咧，我哋都要發揮我哋自己呢一個功能嘅，因為學校唔係一個執法機關，亦都唔係一個調查嘅機關，亦都唔係一個講鬥爭嘅機關啦咁樣。咁所以咧，我哋就會發揮翻我哋自己嘅功能，係讓所有學生咧都能夠係維護到佢嘅權利，同埋保障到佢身心靈嘅健康咯。咁跟住咧，如果學生係違反咗香港法律嘅話，自然就有執法機關，有我哋嘅法院去處理佢呢一啲嘅違法嘅行為咯。咁即係話喺社會上面，如果我哋想社會翻翻一個所謂係一個正常嘅狀態，係各司其職，各有自己嘅功能咧，係互相配合。 咁头先呢即係我哋都有讲过啦，即係即係前特首啊梁振英呢，即係如果咁样去公开地去叫一位校长做一个表态，或者甚至乎有跟进行动嘅话呢，而你同时间亦一个教育工作者呢，即係都会唔会选择即係同返即係梁振英或者公开地去讲返即係头先邓校长你所讲嘅一个教育理念啊，同埋即係作为教育工作者你哋自己本身嘅秉承住嘅一啲坚守嘅原则呢？因为实际上亦都唔系净系梁振英一个去做，头先你所讲亦都唔系梁振英一个人去俾啲要求。 其实九月咧喺九月嘅学校咧都承受咗好大嘅压力嘅，因为都知道啦，即系咁喺因为个社会大环境咧系好混乱啦，咁同埋亦都系社会其实系撕裂咗成两个好极端嘅睇法嘅， 冇错。 咁学生咧亦都系有学生嘅心情都好躁动嘅，咁所以从九月开始咧，其实学校咧就要处理好多大大小小。是我哋从来未经历过嘅风波啦，喺学校嗰度咁样。咁喺呢个过程之中，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外来嘅政治力量啊，或者系意见领袖咧，系会俾好多嘅意见或者系指示，或者希望学校做佢哋心目中按佢哋嘅立场去做嘅嘢。咁但系学校嘅立场咧，我哋始终都系坚守住咧我哋嘅社会功能。我哋就係要讓學生咧係覺得校園咧係有互信、有關愛、係安全嘅啊。咁同埋咧，教師隊伍或者校長同埋教師隊伍咧，本身亦都係要堅守佢哋嘅角色咧，係要維護學生嘅咁多種嘅權利咯。呢個係我哋嘅工作嚟嘅。 明白。 好，唔該曬， 唔該曬。 中學校長會嘅主席鄧振強校長噶。麦家俊，听完教育界人士的意见，你自己又怎么看这个事件？ 我想第一件事，刚才邓校长都解释得非常之精彩，直情是觉得是。因为为什么呢？就是讲其实我想在社会的一个撕裂的状态里面，两边阵营的看法呢，怎样都会有，亦都好希望会得到相关人士的支持。但我想刚才邓校长都给一支强心针给，即我想很多听到的香港市民，就是其实在作为一个教育 教育者里面，其实他们坚守的是什么，其实是给一个多元 的空间给学生。学生是作为一个人去教育他们，当他们要犯事的时候关心的不是在于他现在究竟几时去逮捕他或者去开除他的学籍，而是讲紧怎样去令到他能够了解现在他做的事的责任，或者是里面的所谓的一些 implication。这个其实才是教育里面最重要的一环来的。我相信即是听到邓校长刚才所讲，我觉得非常欣慰。但当然即是讲回原本这件事，即是前特首梁振英他即是作为一个有咁高知名度，亦都有咁高影響力嘅人物咧，係我諗佢喺佢嘅網址裏面我都有留意嘅。佢就係話，咦，如果喺外國嘅一啲前元首，譬如係即係英國裏面嗰兩位前元首，都會成日講話脱歐上面英國應該點樣咁樣，咁點解就係話佢自己指鹿為馬，或者係佢唔係指鹿為馬，即係講緊好多嘅一啲指指點點咁樣咧？咁我諗最大嘅分別係在於，其實我諗梁振英喺封公開信裏面咧係指名道姓地。亦都讲过一啲嘢，係要希望校长采取一啲特别嘅行动，或者嗰啲行动里面係有一个即係好精确地要教佢话俾知要做啲咩行动，同埋如果你唔做呢啲行动， 或者有啲任何嘅一啲情況之下，你需要辭職。我諗呢啲嘢已經係蓋過咗討論事件嘅本身。我諗呢一樣嘢係對於即係每一個有咁高影響力嘅人裏邊，係必須要好小心地去限制佢哋，或者係去運用佢哋自己個言論自由嘅。因为如果咁样嘅时候，其实即系佢带嚟嘅，我谂散播嘅唔单止系佢自己嘅一啲政治思想，仲要系讲紧嘅一啲一啲非常之带有政治色彩嘅入去一啲唔应该入去嘅一个地方里边。咁我谂呢样嘢系非常之令人觉得可惜同埋令人震惊啊。 嗯，但系对于今次个事件里面咧，相关嘅校长咧，即系保留佢学位啦。咁但系咧，即系对于嗰个警察嘅武力嘅评论咧，佢就唔表态嘅。你觉得系咪一个理想嘅做法？ 我想第一样嘢就是我想如果而家即系我谂校长佢哋嗰个需要做嘅嘢咧，即系我谂头先都答咗，就是其实系回归翻去自己学生嘅本身。即系如果任何一个校长能即系去讨论政治或者系讲紧嘅时候，佢其实已经失去咗佢哋原本嗰个功能啦。咁样嘅话，亦都系即系冇乜意思啊。 好，唔该晒，拜拜。